远古文明你们听得多了，究竟远古文明有什么神秘呢？当中有多少资料能够震撼人心呢？那远古文明又跟外星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卓飞还会大胆提出一个震动所有 UFO 迷的大计划。以上所有即将在今集第六季 MJ13 揭露。 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搞了很久了，应该我不现在以后要改了，以后就不再是欢迎收听 MJ 13了，以后是欢迎收听或者收看 MJ 13了，因为等了很久大家都说喂搞什么呢，为什么卓飞这么久这个season隔了成大半年都不开呢，就是我每一天都饱受这个别人的诅咒和问候的。咁终于而家返嚟啦 ,MJ13, 咁呢就而家睇到啦，係一个由呢一季开始呢 ,MJ13 就係一个视频版啦。咁同埋呢都要提一提返所有即係仍然听緊声音版本嘅听众啦。咁因为呢我哋而家有视频版嘅关系呢，咁我哋亦都另外会有多一个 server, 或者一个即係一个网址呢，俾大家可以即时睇到一个视频版嘅 MJ13。咁我网址系咩呢，就係、是、如果你一听緊呢你有兴趣想睇呢，你可以即刻可以 stop 咗佢，我唔会怪你嘅。跟住呢你就即刻喺你个 browser 嗰度打，就係、是、mj13.chuckfei.com, 咁 chuckfei.com。咁呢就係 mj13.chuckfei.com, 咁就可以即刻睇到呢个新嘅网站，同埋呢就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嘅 video 啦。咁我相信呢呢个新嘅安排呢，喺过去可能有好多朋友都话啦，喂 ,MJ13 永远都唔会即时听到㗎。所以有啲咩抽奖啊，有啲咩游戏节目啊嗰啲嘢呢，永远呢都系蚀底个人㗎。点解呢，因为呢永远都要到星期二晚呢或者星期三先至可以 download 得到。咁有啲人就好早 download 咗，咁喂唔系好公平。咁而家呢个方式呢，应该我估计呢就唔会有呢个大塞车嘅关系啦。咁就应该大家一起可以一齐睇到同一时间嘅 MJ13, 即係睇到即係一齐去快啲去睇到啦。咁而且呢喺呢、这个嘅安排上高呢，大家会睇到我哋个网站呢都仍然喺度建构中嘅，即係好多个过去咁多个 season, 嗰五个 season 入面嘅节目呢，我係逐啲一路去，即係日后啊一路慢慢 update 返佢啦，即係加返落去而家个新嘅 server 嗰度啦。咁就但係都加咗耐之后呢，其实都会有 video 出返嚟咁样嘅。好啦，正话呢一开始个节目之前呢，大家就听到一个好陌生嘅声嘅，咁就冇咗我哋 MJ13 嗰句呢，即係我嗰个系咁问问题嗰个咩究竟乜鬼嘢嗰句嗰扎嘢呢，冇啦，因为嗰扎嘢已经听到五季呢都闷闷地，咁我哋又有啲新嘢啦，咁所以呢一季你听到呢每一集之前呢都会有一位嘅有一个声音啦，去讲返我哋今集嗰个 intro, 即係介绍返我哋今集讲咩。咁正话听到呢嗰个咁美妙嘅声音呢，其实係边个呢，就係、是、我哋其中一个即係帮咗我好多嘅。咁以往咁多集 MJ13, 佢帮我做晒啲片，做抌晒上去 YouTube 㗎，咁就係 Anchai, 咁佢呢就帮我哋录咗第一集嘅 intro。咁当然啦，即係有边个听众朋友係有兴趣嘅呢， send 个 email 嚟俾我，咁我呢就会安排，哎好过有可以你早啲上嚟帮我录一录个 intro。咁以后每一集呢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係做呢一样嘢嘅。咁可以即係同大家有多一个同大家有多一个互动啦，同埋即係多一个嘅分享啦咁样。咁好啦，咁今日呢、這个俾我讲多少少嘢先，虽然我而家旁边就坐咗位 嘉宾。咁但系咧，你又奇怪，明明点解我睇嗰个 introduction 写住嘉宾系阿 Chris 嘅，咁点解阿 Chris 变咗一个咁样嘅少女喺度咧？咁奇怪咧？咁阵间先慢慢讲。OK， 俾我讲多少少嘢先，因为始终其实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咧都理解到嘅。我是好驚做呢啲视频咁样嘅节目嘅，因为我觉得即係第一件事呢好似喺度报緊新聞咁样啦，即係如果两个并排坐仲似报緊新聞啦，所以我就安排会咁样倾偈咁样啦，咁但係避免咗大家依赖咗呢个 video， 即係 video 当然我哋以后有相睇呀有片睇嘅时候呢更加方便去分享俾大家啦，大家又唔需要上返去讨论区度睇啦，咁但係呢呢、这个 video 咧有个缺点嘅，就系我始终觉得咧要用声音去听咧系即系先至叫做过瘾嘅，有个幻想空间啊嘛，咁所以变咗将来咧吓呢个 video 唔一定系咁样影噶，可能啊随时嗰日冇咩睇咧，我哋影住个台底，影住我哋啲脚啊，或者影住背面啊，咁亦都有唔同嘅安排，咁所以可能集集都唔同嘅角度，咁都我谂几得意嘅，即系香港都冇啲网台做过呢样嘢嘅。好啦，提多一样嘢，大家唔好熄机啊！今日咧要听到尾，因为我要讲俾大家听。嗱，我要讲俾大家听，如果你今日听到今个节目咧。在中间我是会有一个位置是会有一样东西要介绍给大家，而这样东西我可以形容给大家听，叫做什么呢？叫做惊天地泣鬼神鬼哭神号的一件事。我相信这件事呢听即是阵间大家当我公布了这件事之后，那些人就会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会哇，跟住第二个反应应该是会讲粗口的。咁但係呢我可以保证俾大家听呢件事一定呢係非常震撼嘅一件事啊。咁大家继续留意喺度啦。好啦，咁就讲咗咁耐啦。咁我身边有位呢个少女喺度呢，就係边个呢？你係边个嚟呀？ 我係米欧。 吓，你大声啲咁。 米欧 系边个嚟呢？ 米欧。嗱，你介绍啦。 Mio 就是我请翻嚟嘅一位嘉宾，点解咧？我要介绍一样嘢嘅，咁咧就系而家你睇到我台头啦。首先咧，睇到我台头咧就有呢只啊，呢只最多人诅咒嘅 Mr. Grey 啦。咁咧就系小弟啊，呢个节目入边嘅一个新嘅 mascot 啦，一个新嘅吉祥物啦。咁就系呢位 Mr. Grey 先生。咁啊，想话俾大家听，呢只公仔咧已经正式。发售啦，即系出咗货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意啦。咁但系咧，除咗讲呢样嘢之外咧，大家就会见到我手拎住呢本书叫咩名啊？ 宇宙漫游指南。 宇宙漫游指南。嗱，呢本书就系画呢本书嘅画家咧，呢、這个 artist 咧就系而家坐喺我身边呢位啦 ，Mio 啦。 系啦 ，Mio 点解会无端端想出一本咁嘅书嘅？ 因为我咧。自己成日咧睇好多外星文明啊，等等嘅书啦，跟住之后就好想自己又好想分享俾其他人听睇，咁我就加埋自己创意咯，画咗啲漫画出嚟俾人睇咯。 系咁，其实咧我开头都觉得几得意嘅呢本书，原来就系、是、其实讲紧后边呢两只，系咪？系咪？其实就系呢两只啊？呢两只外星 四个角色 的，我仲有四个嘅。哦，仲有前面嗰只， 唔系啊，吓、嗯、封面啊，一二三四咯， 边度有四个啊？啊，封面 连只飞碟系 哦， 机械人嘛， 佢就系一二三同埋只飞碟喺边啊？呢度啊？呢只啊？哇，呢只细到咧，等等咗个封面咧，嗱就系、是、呢四只其实即系后面啦，即系吊咗喺度有只兔仔啦，系嘛？跟住有只飞碟啦，有两个外星人喺呢度啦。咁就係呢四个嘅角色呢嘅喺地球，係咪地球啊？喺地球经历嘅古仔嚟嘅。係 啊。 咁係啲四格漫画嚟嘅，其实几得意嘅，都几靓。我諗又唔见出面有呢啲漫画喎。我又唔见出面有啲同呢啲有关嘅漫画。同埋讲真，我讲真㗎，真係我想俾大家睇下呢，你喺佢画嗰条鲸鱼呢，其实係好有心思。喂，其实佢你一张咁样嘅嘢要用几多时间去画嘅，其实。 其实嗱，我冇起草稿噶， 唔系啊，咁你即系用 画咗、okay, 半日咯。 哦，一张要半日嘅， 系啊。 嗱，譬如呢条鱼咧，我先一定要介绍俾你睇。你睇呢条鱼，即系我系咪要怼埋啲，带俾大家望一望条鱼？即系咧，系用咗好多心机，好多唔同嘅 design 喺入边。 嗱，先前我都有機會同阿 Mio 即係做過啲即係一齊合作嗰啲嘢啦。咁然之後咧，就發覺咧，即係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一個 designer 嚟嘅。你睇呢、這個依部咁嘅時光機嚟嘅呢個係嘛？係 啊， 係咪呢個貓頭鷹時光機？ 睇唔到喎，你近 做個 pattern 唔係。我梗係等佢睇唔到啦，等啲聽眾去買本書啊嘛，係咪？我不如 scan 俾佢睇，係咪？咁同埋咧，一樣好正嘅咧，就係咧呢本書咧，你睇下後面咧，即係第一件事咧，呢本書嘅出版社就係、是、即係預言嗰本書嘅出版社啦，同埋妖言惑眾嗰本書嘅出版社啦，即係文創社啦。咁啊，第一件事啦，咁即係文創社出得嘅都唔會差得去邊嘅，講真嚇。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趣咧，就係咧，阿 Mio 咧就直情係有個俾我一個好強烈嘅感覺，係好似嗰啲叫做咩嗰啲獨立製片人咧，化妝又係佢，跟住剪接又係佢，跟住拍片又係佢，主角又係佢，連嗰啲特技人都係佢嘅，咁就全條片都係佢個名嘅。咁呢本書後面咧，全部咧包括作者啦、封面設計啦、圖片設計啦，同埋排版編排咧，都係 Mio 個名嚟嘅，好型嘅呢樣嘢，我覺得係。咁啊，仲有咧就要一定要講嘅咧，點解咧？因為呢本書咧，其實咧係有小弟喺度。呢个系小弟，同埋小弟只狗阿菲菲都喺埋度嘅，不过菲菲个样子就好狰狞啦， 梗系啦， 系嘛？ 你身边嘅神兽嚟噶嘛？ 神兽哦 ，OK， 好，问一问你先，呢本书你画呢一本书，成本书用咗几耐时间去完成？ 用咗几年？其实 几年啊？ 11年啦。 哦，11年开始， 系一排一排咁画噶。 咩叫一排一排咁画？ 是突然间想画嗰阵就画咯， 哦、 一阵一阵，跟住停咗之后再画，停咗之后再画咯。 咁即系由2011年开始就画嘅， 系啊。 咁实际上，如果你估计成本书完成嘅时间系咪一个礼拜，其实搞得掂嘅咧？ 哇！ 即系你一年画咗两幅咁样，一年画两三嘅两三页咁，跟住到第二年先画。 我谂应该三个月咯，夹埋啲 三个月 系 啊。OK， 咁但系你去边度谂咁多古仔嘅桥段出嚟我睇啲古仔都系好乌龙啊，好有趣，好轻松，好笑咁样噶嘛。 系 M J 十三咯，喂，听 M J 十三 就系咁乌龙噶啦。 系啊。 OK， 几得意喎，我觉得。 所以咪有你咯。 吓、啊？ 所以本书咪入边有你咯。 喂，呢、啊、本书其实几好，我都觉得几得意啦。就仲有阿 Moon 啊，你见唔见啊？好似啊，佢真系画得。阿 Moon 写咗嘴啊，咁样啊，咁当然小弟都有个嘴喺度啦。咁呢个叫你啊，呢、這个似咩啊？即系老咗版嘅。 小新。 立不小新。 我 觉 得 好。OK， 好。多谢嗱，呢本书几得意嘅，真系几好嘅呢本书。其实呢本书书展有得卖嘅系嘛？ 书展， 你会唔会书展出现嘅？ 会喺7月21号。 7月21号，成日噶啦。 唔系，夜晚7点。 哦，夜晚7点，7月21号夜晚7点咧，咁啊 Mio 咧就会去到书展啦，咁就会同呢本书 签 名啦。咁大家有兴趣嘅就系支持下啦。 讲埋地毯 啊，系个 number 咩？飞鸟学会嗰、那个， 飞鸟学会嗰、那 个，哦，就系飞鸟学会嗰、那个 ，O K， 飞鸟学会嗰度摊位， 个摊位，你会喺嗰度签名噶， 系啊， 嗱，如果真系有兴趣的朋友咧，真系值得去，同埋呢本书咧，真系讲真的，一啲都唔贵嘅，因为呢本书只系58蚊，非常之抵，而且印刷非常之靓，讲真嘅，我真系讲真嘅，呢本书系你有小朋友。嗱，即系我要强调，你有小朋友咧，呢本书系值得要买俾佢哋睇，因为真系几开心嘅呢本书，同埋真系几靓，即系好 colourful。第一件事咧，第二，如果你啲小朋友咧，举个例，啲小朋友系好中意一啲 UFO 文化，包括会真系操场嗰度做 C5 嗰啲，你系可以考虑去买呢本书俾你小朋友嚟睇嘅，因为真系几得意嘅呢本书，讲真 的。大人都睇得， 大人都睇得嘅。 我讲啲都系身边嗰啲。关于香港人的从外星人的东西、 香港人同外星人的东 西是啊，好香港咯， 好香港的 是啊、 嗯、 我 以香港人作蓝本的 哦，是吗？ 我怕得罪他们全部香港人不要看完不要骂我 不会的，香港人惯了是看完会骂的，所以你不用怕，一定会骂的，不要这么说。 Anyway， 这本书我是全力推介的。 OK， 好，我们多谢 Mio， 多谢 Mio 在这里分享。其实 Mio 还有带了4本书上来，是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礼物的，不过当然 点样送呢？等我諗一諗先，转头返嚟或者晏啲我哋先諗下，喺节目中间我先公布点样攞呢四本书嘅方法，好嘛？咁但係 anyway， 多谢晒 Mio 今日上嚟介绍呢本咁嘅书，好嘛？好，咁希望你新书大卖， 多谢啊， 书先见，好嘛？ 好，我哋转头返嚟继续 MJ 十三。好啦，翻嚟仍然都仲系第一节嘅 MJ 十三嘅，咁冇理由影住阿 Mio 咁起身走，跟住阿 Chris 坐入嚟咁核突噶嘛？系咪？嗱呢啲咧就系咧嗱视像嘅问题啊， 系要就嘅呢啲， 系啦，即系以前嘅声音就唔需要搞呢啲嘢嘅， 嗯， 咁但系咧而家有视像咧系需要注意埋呢啲嘢嘅，咁所以呢个咧其实系一个 新嘅尝试啦， 新嘅尝试啦，你挑战啦，咁嗱阿 Chris Tai 大家冇理由唔识啊，一个亦。经塔罗同埋古文明嘅一个专家吓，香港 爱好者唔好话专家 咁啊，比较上系少啲机会见到我哋两个坐埋一齐出镜嘅， 系 除咗最近系有 Big Boys Club 同埋恐怖在线， 恐怖在线系 之外咧，其实就少我哋真系一齐出镜俾人见到嘅，声音就成日都上嚟 MG 十三啦。 社交网络的相都少啊，其实 系嘅， 系啊，就好少。 系啦，我哋系好少有合照嘅相添嘅，除咗有啲 B B 相。知就知道我哋讲咩啦。好，咪住俾我讲多两句先。嗱，呢一本书就阿 Mio 讲紧呢本吓《宇宙漫游指南》咧，其实讲真的，你唔好真系当系一本漫画书去睇嘅、嗯。其实佢入边有好多咧。几有趣嘅一啲嘅我哋嘅要反思嘅嘢，例如一啲外星现象嘅嘢，点解啲人成日话点解又会见唔到啊，点解嗰啲飞碟咁样飞啊，咁嗰啲其实呢本书呢都系喺背后个故仔嗰度讲咗呢啲有趣嘅嘢出嚟嘅。好啦，咁嗱，听众朋友呢 啊，头先阿 Mio 要交代一句啊，7月10号其实就 各 大书局就有得卖㗎啦。 係啦，你噏得出名嘅书局呢都有得卖噶啦，七月十号啊， 七月十号， 咁即系几多号啊？即系七月十号，即系过两日啫噃。 系啊，过两日大家 过两日可以喺书局买到咯，咁就值得去支持嘅。好啦，咁其实咧，大家放心，我哋系会俾足时间嘅，因为咧，仍然我哋都要再宣传多一样嘢嘅。咁啊，小弟有份嘅呢样嘢，但系我交俾阿 Chris 啦。 系啦，呢、這个紧要啊！今日其实就系一个广告杂志，大家嚟咗一个视像广告杂志。 第一次 MJ 十三不停喺度广告咁样， 系啦，不断咁卖嘢。 系啦，嗱呢本嘢唔系讲少嘅啊。叫做妖言惑众 hidden message， 咁啊，另外就吓咧好大张呢个 rapper 咧写住就系你睇得明我们缘银奉还系真噶嘛？ 真嘅，大家睇清楚啲。 系啦， 其实四本书呢本书咧有四个格仔啦，咁就系代表住我哋四个人嘅合作。 系啦，咁咪有我啦、你啦、Ella 啦，有阿黄 Ken Ken 啦， 同黄 Ken Ken 都系啦，大家都应该熟悉嘅。 系啦，听开 MG 十三就识噶啦， 或者其他网台嘅都会知道我哋四个其实都有啲网台嘅曝光咁样啦。咁、其实咩嚟嘅咧？妖言惑众咁，因为咧我哋几个讲啲嘢咧就比较边缘嘅，通常咧啲就系边缘资料啦。 系 咁边缘资料咧，通常就系不被大众或者系大众传媒所接受嘅。 系 而家个社会似乎有啲改变。因為起碼有啲叫大台啦，即係比較即係歷史悠久嘅媒體都開始肯報導啦，同埋亦都有啲報章嘅即係傳媒啦，即係印刷傳媒都肯做一啲定期 periodics， 即係 periodicals， 即係 即係啲報導啦， 即係啲報導啦，或者一啲你都有專題啦，你都有專欄啦。 我完咗噶啦專欄， 起碼肯俾你做先啦。 係嘅， 即係以前除咗好似一啲嗱有以前。情報都做過啲相類似，因為耐啲嘅社會或者舊啲嘅時間咧，其實通常都係做鬼故，即係寫啲故仔嗱冇，因為故仔好冇責任噶嘛。 嗯， 即係而家我哋講嗰啲咧，雖然俾人話妖言惑眾啫，但如果大家細心留意咧，其實我哋講嗰啲咧好多時候都係啲 infotainment 嚟嘅、即係啲有娛樂性啦，但其實裏面係有編導嘅，有資料性嘅。即係除咗娛樂到大家之後咧，因為一有資料性嘅咧，可能嗱我估或者我哋估，就係啲傳媒就驚嘅，因為你有資料性就會可能你喺度誤導， 冇錯。 因為佢哋嗱老實講，有幾多人會真係研究同埋會即係花個努力去即 係睇嗰啲料 ，check 你啲料係真定假，同埋有冇錯漏咧。嗱、好啦，即係個時間或者個時代有所改變，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嗱、正如不過佢哋都包一句啊，啲人喺度以言惑眾啊嘛，係嚟嚟都話你喺度。 系啊， 即系老吹啊嘛， 系啊，系啦，唔系我自己都系咁写噶， 即系佢，譬如我啱啱帮即系苹果啦，咁啊完咗苹果日报，咁啊写咗个专栏，写咗几个月啦，咁咁嗰个专栏叫即系非谋论咁样，咁其实我特登都要写佢个写个 profile。 嗯、 我都是写话即系周围执噏三噏四，即系妖言惑众咁样噶。唔系你最好你自己 hack 咗自己先，你冇人话我啊嘛。 系啦，冇错。嗱，咁既然喺度妖言惑众嘅时候咧，我就不如嚟一次 尽啲啦， 了当 去尽啲， 真系嚟一个妖言惑众。咁其实咩咧？大家点解会咁大胆去？ 唔系，我强调一样嘢先，记住，大家睇完之后咧。唔好攞嚟学英文啊！妖言惑众嘅英文并唔系代表 hidden message 嘅吓， 系因为本书全名系叫妖言惑众 hidden message， 系啦。 嗱，点解咧会咁咧？因为妖言惑众就系好代表我哋四个喺度妖言惑紧众啦。 系， 咁我哋第一炮或者我哋讲嘅嘢咧，其实都有啲真系唔好方便直接讲出嚟。 系， 所以咧就用另一啲方式咧，就系去包一包啊。 系， 咁我哋包一包就唔系可以好直接咁样讲到俾大家听，所以就有啲隐藏信息嘅办法话俾大家听。 系嘅，冇错。咁就即系就嗰句啦，你睇得明就明。不过我想话俾你听，系有人估到噶， 系 有人估到。 因为今次难嘅，即系成本书，我哋嘅构思或者即系构思咗成年啦。 冇错。 咁我哋几个喺度构思嘅时候咧，就。其实除了有资讯之外，资讯就是 hidden message 啦。 嗯， 咁嗰啲即系你睇明就明啦，咁唔明就算啦，唔紧要。但系咧，同一时间咧，我哋喺 entertainment 方面咧就冇忽略嘅原因，不过难嘅，即系考试卷嗰阵时候咧，都会有条问题好清晰问你，咁你好捉嗰条问题咧嚟估，即你唔识得好，你都估到答案都写到啲嘢啊嘛。 系啊， 今次做完咗之后，我自己睇翻，觉得好奇怪。我哋连问题都冇问嘅。 系，你睇得明个问题就明噶啦。 系啦，连条问题都要大家去估啊。 呢个好大镬，我觉得 系难嘅，因为究竟想做乜都唔知道，究竟有冇嘢做都唔知 道。其实有冇发觉大家咧？呢本书出咗之后咧，嗱，即系呢本书到今日啦，而家你听紧，即系睇紧呢个集 MJ 十三七月。八号咧，咁其实呢本书出咗都成两个礼拜，有冇一个月啊？ 一个月啦， 有一个月啦。咁呢一个月，大家我哋四个人有冇感觉到我哋身体有啲咩状况出现？例如即系成日打一次啊，咁样咧，其实系俾 心口痛啊，脚痛啊， 其实系俾人咒骂紧。睇完咁耐呢本书，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咁当然啦，你完全唔去谂咧，你系唔知佢讲乜嘅。 系， 但系当然咧，如果你系去认真去睇啲资料咧，嗱，我讲紧系要认真。真去睇啲资料嘅，认真到任何印喺呢本书上高嘅嘢咧，都可能系一啲嘅资料或者系一啲线索嚟嘅。 嗱，系任何，真 任何， 任何， 任何系啦。 通常一本书咧，你买了本书翻去，除咗 有啲嘢你唔睇噶嘛， 系啦，佢封面好似好靓，咁啊揭啦，咁开始一去内页，内页有啲人咧就会有个习惯咧，就系、可能有啲即系啲序言啊，或者一啲有关书嘅 information 都唔睇嘅，就揭噶啦。 序言睇啊，乜嘢后边嗰啲印刷嗰啲咩排版嗰啲资料咧、啊，即系正话我讲阿 Mio， 即系乜鬼嘢都系佢嗰个咧。 系啦，有 乜嘢都唔睇嘅呢啲啊，版权页呢啲啊， 系啦，版权页嗰啲又唔睇啊， 序又唔睇啊，咁样嘅。 因为我哋喺度设计嗰阵时候咧，就发觉呢啲其实好嘥，因为其实都要心机做噶嘛。 系 啦，咁。啊、我哋咪漏紧料咧，其实啫， 唔系啊，我冇咁讲啊，我真系叫大家多啲去欣赏多啲资料啦， 因为你见到有啲其实嚟嚟可能得两三只字嗰啲咧，其实可能就系重点所在，因为通常都被人忽略嘅，我觉得嗰啲嘢， 冇错， 系啦， 冇错 嘅。咁其实咧，而家其实到今时今日，去到今日 系 啊七月八号啦， 系 卖咗书一个月。咁本书入面有啲 QR code 啦， 系 咁如果连 QR code 唔知系咩，唔会解释噶我哋， 系 咁算啦， 系你当系 pattern 得啦， 你当 pattern 得啦，系一个一个插图得啦， 系啦。 咁如果你知道 QR code， 咁你做嗰啲嘢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你会去咗一啲相关嘅网站啊，咁嗰啲嘢咧，咁开始我哋见到有啲人入嚟啦，咁开始做一啲讨论啦， 见到嘛， 见到嘅， 见到嘅， 系见到啦。咁有啲人开始有啲讨论啊，同埋竟然好惊讶地有人估到条问题系咩？ 嗯， 即系开始估到啦，估到原来你哋真系有啲嘢嘅。咁有啲嘢嘅时候咧，咁啊会做一啲嘢啦。咁做啲嘢又好似嗱，我唔讲做唔做得啱，真系身体力行咧，我系好 appreciate 嘅，即系好欣赏呢件事。 系嘅， 系啦， 系啦。 因为起码我觉得就系读者嗰度咧，或者系个，但我唔知系咪 fans 啊。我觉得起码读者先啦。咁、读者即系佢好，亦都好尊重或者好 雙向嘅呢樣嘢，即係我哋努力去做一本書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尊重、好信任我哋，真係四個人，我哋都即係埋伏咗一啲喺度嘅。 嗯， 嗱，點解會咁婉轉？同埋講嚟講都講唔到重點，因為唔開得稿。 因為講完你要知道個題目係乜嘢，你知唔知啊？ 係啦，就好難。 係啦，咁所以即係為總之呢本書，我要話俾你聽，你睇得明的話咧，呢本書咧係好值錢嘅。 系啦，系好值钱嘅，系啦，系冇错。咁样咧， 真系呢个讲得好啊，呢个 好爽，好准确嘅，其实 系。 再加上如果你真系去明嗰阵时候咧，咁你会做到一啲嘢嘅， 冇错。 咁做到一啲嘢咧，你会发觉咧，唔止缘引奉还咁简单嘅， 冇错嘅。 仲有就系你唔可以话你自己明，唔得噶。 系咩？点解咧？ 唔 work 噶，因为嗱，你知啦，好多嘢即系平时我哋睇嘢咧，好多人都话，哎，我明啦。跟住問多佢兩句咧，又噏唔 錯下佢就搞唔到， 又搞唔到啊嘛！今次咧，因為我哋個設計嘅複雜性嘅問題咧，如果你真係明咧，你就會真係做到一啲嘢。 嗯， 而你做到一啲嘢嗰陣時候咧，咁我哋四個係知嘅。 係冇錯，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呢個世界係一個高科技嘅世界，我哋係。系啦，就系咁就算啦。总之咁样明啦，好啦，明就明啦，唔明就自己买嚟睇啦。好啦 ，OK， 好啦，咁啊嗱，讲咗咁耐啦，咁我哋系咪应该唞一唞？ 好， 转头翻嚟正式今日开始今集嘅呢个题目啦吓。咁啊，今次 MG 十三即系俾容许大家隔咁耐啦，俾我哋 hea 咗少少嘢啦。咁阵间翻嚟咧就即刻开始今集嘅 MG 十三，转头翻嚟。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继续有 Chris 喺度啦，咁啊同埋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啦，咁而家睇到画面啦。好啦，俾我讲少少嘢先。咁啊，过去即系 MJ 十三 Season Break 嘅时候嘅呢个 UFO 界发生咗好多嘢嘅，包括其中大家都知道啦吓，美国亦都即系啱啱发生咗两件嘅 UFO 嘅即系 UFO 界里边嘅两件热事啦，一件咧就系叫做一套戏啦，叫做 Sirius。 系， 应该我哋读 Sirius 啦，但系美国嗰边就读 Sirius 嘅， 我都中意呢个多啲嘅。 系啦，系啦 ，Sirius 嘅，咁就即系一套戏个译名叫做，即系中文译就译天狼星啦。咁就系其实 Doctor Stephen Greer 佢搞嘅一套戏啦。咁就讲紧就外星嘅小嘅干尸啦，吓、嗰个干尸。即系大隻細隻嗰呢只嘢少少啦嚇咁樣嘅，咁另外就即系到戲入邊都講咗一啲一個免費能源啦，即系 free energy 嘅嘢啦，同埋講緊一啲背後呢個能源同埋經濟系統嘅掛鈎，同埋呢啲咁嘅陰謀嘅嘢啦，亦都講過呢個 CE5 嘅嘢啦咁樣。咁即系呢套戲咧，其實嗱呢套戲咧有啲嘢俾我體會得好深刻嘅咧，就係、是。傳媒嘅即係所謂一啲大嘅傳媒，有陣時佢哋所做嘅一啲嘅手段啊，即係嗰只外星人咧，嗰只外星人干尸咧，其實已經即係套戲完咗之後冇幾耐咧，就鋪天蓋地啲人講話，哦，原來嗰只係人嚟嘅，唔係外星人嚟嘅。 係 咁，但係我都想強調多一次，就係嗰只嘢係有人類 DNA， 就唔代表嗰只係人啊。OK， 因為嗰個嘢嗰個物種咧。嗰、那個 DNA 咧，同埋人嘅 DNA 係有幾個 percent 嘅差別嘅， 幾個 percent 係足以馬騮同人都係差好少啫嘛。 馬騮同人嘅差別咧 係少於一個 percent 嘅，係啦，都係少於嘅。咁所以嗰幾個 percent 咧係可以完全係另一種完全唔同嘅物種嚟嘅。同埋大家都可能會有冇諗過，其實嗰隻干屍其實係人類同外星人嘅混種咧，即係呢個大膽假設嘅啫。所以。你会睇到出面嘅报纸全部都话哦，嗰只系人嚟嘅啫，其实唔系外星人嚟。但系你边度揾咗咁细只嘅人啊，大佬？ 系啊， 你话小 B B 即系一个 B B 胚胎咧，佢一定唔系一个胚胎嚟，因为佢个脑嗰个脑壳咧，即系已经系生埋咗噶，脑髓生埋咗噶。咁同埋咧，亦都冇可能揾到一个咁样嘅，即系佢根据佢个骨质咧去睇翻咧，其实佢呢只嘢咧唔系一个 B B 嚟嘅， 系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啦。 系啦，佢有六七岁咁样嘅年纪，因为根据骨质去睇嘅。咁所以咁细只，你揾个六七岁嘅小朋友俾我睇咧，诶冇可能嘅。咁你即系正如最简单，我而家用另一个角度去问你，就系、是、一只咁细只嘅人，你话俾我听佢系一个人嚟嘅，你讲你都唔信啦，系咪先？ 嗯， 系咪即系所以传媒嗰、那个？ 刻意淡化呢件事咧，好明顯咧睇到嘅。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就係呢、這個即係公民聽證會啦，即係呢個叫 citizen hearing 啦，咁亦都係即係美國嗰邊嘅搞咗一個好似 official 咁樣嘅聽證會，其實就係大班 UFO 專家將佢哋嘅資料 flow 出嚟啊，咁樣咁都係值得有趣，即係值得大家去睇嘅。如果你真係好想知多啲最新嘅或者一啲比較即係有意思啲嘅 UFO 資料咧，大家可以上去 YouTube 嗰度揾翻 Citizen Hearing，或者去Series 啦呢套戲咧，即係大家亦都可以睇，同埋可以買翻隻 DVD 翻嚟，都值得睇嘅，我覺得。 嗯， 好啦，咁我哋今次開始咯噃。 好啊， 係嘛？ 係開始。 開始。嗱，點咧？首先我見到， 我想問咧，喺網站嗰度會寫低咗嗰個 题目 系啊， 系啦，我而家到而家录影嘅时候，我都未知个题目系咩嘅。 系啦，个题目系咩咧？其实系未谂噶，我哋 系我哋未谂题目嘅， 好老实噶，我哋 系啦，我哋系好神级神级嘅吞破啊！到而家都未谂到个题目。 唔系，其实有准备嘅，即系其实我哋 准备好晒嘅。 系啦，我哋预先知系未讲题目啫，我哋系啦。咁个题目应该点定咧？因为我哋之前咧，我哋倾下呢一集。第一集《恩主十三》咧，其实可能即系新嘅一季啦，咁可能嗰个 cover 或者嗰个睇嘅嘢咧，可能阔啲。咁谂一谂下咧，可能 阔啲，睇嘅嘢会阔啲， 系啦。咁我哋可能之前系真系，我就喺其他传媒讲过啲古文明嘅嘢啦， 系。 但 系 好真系未同你合作过，系咪真系冇咧？ 咩啊？你讲 合作讲？古文明嘅嘢， 唔系啊！你上几季嗰啲 M J 十三间唔中讲下嗰啲，啊嗰啲都唔算。 系有冇？我就谂嘅，谂下有冇。 即系石碟啊嗰啲咧， 嗰啲唔系外星人嚟嗰啲， 嗰啲外星人嘢嚟。 嗰啲外星人嘢， 好明显归咗外星人嘢嘅啦。 嗰啲好明显系外星人嘢啦， 系 啦， 即系嗰啲咩保加利亚嗰啲肯定系啦， 肯定系啦，石碟嗰啲肯定系外星人碟啦， 系 即系我哋喺呢个。 即系古文明系少嘅，系冇嘅， 即系冇特登去讲就冇嘅， 系嘅， 即系最多都系讲个石头就系比较耐啲嘅啫。 是 啦， 是咁啦，是没错，啱。 所以呢 当冇啦，是。 当冇啦。咁搞呢，所以今次就真係嚟一次讲古文明。 Crossover 呢个外星人又嚟。 是 啦。不是 MJ13， 我觉得个原本个大浪始终同啲外星文明有关系嘅嘢。 是。 咁古文明其实係咪有外星文明呢？嗱，呢个喺啲电子传媒或者啲大嘅传媒。 咪阿 Bob 成日话㗎嘛，你讲外星人就噏晒㗎嘛。 是啊。事实亦都系啊。今次就嚟一次。讲俾大家听，点样我一讲一句外星人就噏晒， 系 其实真系想做呢样嘢嘅。点解咧？因为喺嗰、那个，如果大家有睇过啲公仔商或者其他媒体，即系啲好即系商业 operate 嘅媒体咧，咁佢时间有限啊嘛， 系 即系十零分钟一定要停噶啦嘛，系嘛，两个十零分钟就俾尽你啊。咁其实真系即系好多谢啦，包括卓飞嗰啲啦，都系大家都觉得好好睇嘅。但系其实我同卓飞都知道一样嘢咧，就系其实要讲嘅嘢咧，点止十几分钟啊！ 冇错嘅， 冇可能噶嘛。 系啦，所以我哋咧就要俾啲实在啲 detail 系啦，即系个层次咧就唔会系，因为嗰啲始终照顾即系大众，即系最普通嘅一般市民，就算对呢样嘢冇兴趣，都喺买十零分钟里边讲到佢哋知有呢样嘢，变有兴趣，咁呢个功力啫。我哋就冇乜功力嘅，不过系电视台做得好，即系取材 剪得好嘅，系啦，冇错， 好佩服佢哋。咁令到啲本来好闷嘅咧，都要大家觉得睇得有兴趣。呢个我哋啫，我讲 吓， 即系 其实我都系， 因为啲历史嚟嘛，我哋讲嗰啲其实系啦。咁喺 M J 十三个好处咧，就系我哋有充足嘅时间， 冇错， 系啦，所以我哋可以起咁耐，我都入唔到题，就系咁解。 系啦，你一集唔够咪讲多集咯。 系啦，我哋系啊，系啦，嗱，咁乜嘢叫古文明先？其实讲嚟讲去咧，都系冇讲过呢样嘢。 嗯， 有人咧就喺啲社交网站咧都问过，咁同学历史有咩分别咧？ 嗯，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分析，因为我哋都有啲朋友系好精通历史噶嘛。 系啊，校星嗰啲啊， 系啦，咁好劲噶嘛！我哋求其讲少少嘅以前， 唔系啊，你求其讲一句嘢咋？ 系啦，跟住 嗰十五分钟你可以完全唔使出声噶嘛？ 即系你讲四句嘢就会一个钟头你唔使出声，就我哋重温历史啊， 系啦， 系可以咁，有啲专家就系做紧历史，但系历史有一样嘢咧，就系基于本身我哋咁多年以嚟学习人类嘅进化，呢个为基石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有我们就坐在这里，即包括现在在荧光幕前面的人，你坐在这里，其实我们的历史现在告诉我们大约一万年而已， 即係我哋可以咁樣企喺度行路，識得有基本嘅智慧。嗱，有啲嘢即係你出世你就會識嘅，會學得識。 嗯， 行路， 嗯， 係唔使點教，即係拍你兩腳咧，去到嗰年紀你就自然係啦，爬你就識行噶啦， 係啦，識起身咁樣咯，係啦。 咁我哋就冇啲動物咁叻，咁即係動物咧，好似小狗仔咁咧，或者貓仔咁咧，咁佢你有冇見過狗仔同貓仔要教個媽媽生仔噶？ 冇嘅， 使唔使入醫院去幫佢哋教？ 冇嘅， 冇噶嘛，係我哋人噶嘛。 係啊，佢自己匿埋喺耳角咪，已經無端端生咗竇出嚟噶嘛。 如果有養貓仔嗰啲朋友就知啦，咁貓你俾盆沙，佢自己就會行埋去，就唔使教噶嘛。人都要教啦，尤其是而家今時今日更加多人要教啦。 边个 叫厕所系咪啊？ 系 唔识分噶嘛？而家我哋啲人 系 啦，所以我哋不俾 认唔到个地方 系啦，认唔到，但猫仔系认到嘅， 系 佢唔会错啊。佢哋、 嗯、 狗仔都系嘅，佢哋会知嘅。咁、 嗯、 嗱，系啦，有啲系与生俱来嘅嘢，咁系去到进化到某一个程度咧，咁我哋先会有嘅。 嗯， 系啦，人而家喺我哋历史就话俾你听，一万年之前嘅人唔系我哋咁样样嘅。 嗯， 系啦，佢哋嗰啲叫猿人。 嗯、 就同我哋有啲分別嘅，你睇到個老細啲啦，個前額斜啲啦。 嗯， 咁佢再之前咧，可能係一啲類似人形嘅物體。 嗯， 咁啊，嗰啲叫類猿人啦。 嗯， 啊，唔好咁多學術嘢，即係總之係你當係馬騮啊或者猩猩嗰啲咁嘢，係、 嗯、 多毛啲嘅，即係同而家樣係好唔同嘅。 嗯， 咁再之前佢哋有咗成差唔多十萬年歷史， 嗯、 跟住無端端就最近我哋呢一萬年咧，就突然間可以由少少寒背就企咗起身啦、 嗯， 可能大家都見過張圖啦， 係 爬爬爬爬爬， 即係由原本係猿人趴住猩猩咁樣嘅， 係啦，由四隻 跟住就一路變到去最後咧，就著住西裝翻工嗰個， 係啦，即係嗰幅圖好經典咯，因為嗰係 全世界都見過啦， 係因為解釋個進化論由嗰度嚟噶嘛，佢、 嗯、 個進化論就係本身由四腳爬爬、 嗯， 變成一個兩腳走路嘅人，同埋有智慧嘅、 嗯， 即係現代社會嘅人。好啦，但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地球存在歷史係45億年， 嗯。 咁點解去到最後呢一秒鐘、 嗯， 突然間有人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出現，而出現咗之後可以改變成個世界嘅生態嘅？嗱、 嗯， 人係絕對可以改變成個世界生態，包括而家我哋睇到嘅 改變緊啦，而家 係環境污染啦， 係 所有我哋識填海啦， 嗯、 我哋識起路啦，改變地貌啦。嗱、 嗯， 以前如果一座山要冇咗喺度咧，咁可能要300-400萬年。唔係好高嘅山就講緊而家我哋可能係太平山，我哋都要300-400萬年，佢先有機會變平地嘅。 即係咩原因會變成平地？ 風化， 風化， 風化即係天然嘅。 咁但係而家你都仲有好多座山喺度㗎，咁你嗰啲冇風化到㗎？ 嗰啲有風化，只係佢以前比較高。 哦 ，OK， 係 啦，即係如果去到而家300-零米高嗰啲，其實都要幾百萬年，300-零萬年我哋先會變翻平地。 嗯， 係啦，佢會咁樣慢慢去嘅。咁、嗯嗯但是有人存在的时候呢，其实你只要数个月它就可以变成平地了。 是 是啦。 现在香港在做的。 很厉害的我们现在。是吧 无端端是个海会突然间铺晒垃圾跟住又变成突地这样在个公园这样。 那些本身由粒变突的嘛。由突出来的我们变粒。 是啦。 我们很厉害这样的 东西。没错。 Reshape 自己都是这样的样子。 没错。是的。 是吧我们很厉害。但点解咁？你要谂下，我哋啲就算 reshape 自己，唔好话地貌啦、 嗯， 就算改变自己个形状嘅办法咧，都系讲紧呢几廿年啫嘛。 系 相对于地球45億年之前是不是， 系咪乜嘢都冇呢啲咁嘅干扰咧？ 冇嘢发生过先。嗱，呢45億年里边咁长嘅时间，系咪真系没有任何文明系识改变地貌或者改变身形嘅先？ 嗯， 嗱呢样嘢系好奇怪嘅。 嗯， 如果讲而家你对比翻去到2013年， 嗯， 你对比翻1913年， 嗯， 其实一个好短嘅时间。 2013、1913， 18年啫嘛。 系啊， 咁18年我哋系由冇电、冇电视机、冇电话，乜都冇。18年前1900年到嗰个年代先发明蒸汽机、工业革命，我哋先有而家嘅现今科技嘛。 系 你冇咗欧洲嗰个工业革命，其实冇而家现今嘅科技嘛。点、解突然间我哋有一下会发得咁紧要咧？ 嗯， 咁之前系咪真系冇咧？嗱，古文明其实研究紧有人之前，而家话俾我哋听，进化论话俾我哋听，10000年之前其实发紧生紧啲咩？ 嗯， 好啦，咁讲啫，咁我哋冇时光机啦，我哋冇时光机嘅， 我哋唔系冇时光机 吓。 我哋有时光机，不过我哋而家未有得用啫，即系你唔可以走去 走去边啲电器铺度买到啫， 系 系有嘅，我相信。 OK， 系啦，咁点咧？ 呢、這个唔系呢个 hidden message 啊？点解无端端带出呢个话题咧 ？Hidden message 嚟嘅，唔系 get 嚟嘅， 唔系 get 嚟嘅，系啦 ，hidden message 嚟嘅。 OK， 即系大家知卓飞哥描述紧啲咩嘢啦？嗱，嗰个同学话可能另外一集再讲。但个问题啫，系嘛？另外一集再讲。 谂下先，咁点咧？ 嗱，因为我哋冇一个，我哋唔可以去乜集电器铺嗰度买个时光机，翻去我哋十万年前去睇究竟咩啦？ 嗯， 咁你唯有揾证据。 嗯， 咁究竟之前系咪即系发生咩？即系包括我喺即系啲公仔书入边都讲过，系咪真系揾咗好多嘢？其实系嘅。 嗯， 不断都有，包括今年年头。 嗯， 今年年头咧，咁嗱，事源咧就系咁嘅。 唔系嗰啲嘢，嗰啲你揾出嚟嗰啲咧。 嗯。 即系身边，即系好好笑啊！嗰啲人咧，见睇嗰啲，即系我啊，或者有阵时揾到阿夏爷睇嗰啲 UFO 嗰啲咧，嗰啲片咧，咁我一睇到嗰啲有啲成只外星人喺度行嚟行去，嗰啲佢话哇好癫啊咁样。 嗯、 但系啲人奇怪嘅，即系见到你有个齿轮喺个石头入边嗰啲咧，咁佢话系咪癫噶？咁样佢会问翻，喂，点样都癫过只外星人啦，系咪先？即系我唔系话个外星人假， 嗯、 但系即系佢哋系好难去相信一啲现代嘅嘢， 嗯， 会喺以前揾到， 嗯， 唔信嘅，佢哋系唔信嘅。 我理解嘅，我理解嘅，唔系即系就系、是、因为你唔信先好睇嘛件事，系嘛？如果你一睇就做， 如果话俾你听个米缸入边有谷牛咁样，咁有乜好睇？ 有乜好睇？冇睇， 系人都知噶啦，系咪 洗咗佢咯？我哋即刻系啦。 OK， 咁点咧？ 嗱、 今年嘅， 今年即系就算去到今年咧，嗱呢之前未讲过，就系、是、因为太新啦。 嗯， 咁事源系咩咧？喺中俄边境北韩三个交界地方嗱，咁、那个即系而家中国嘅北方。 嗯。 就比较冻噶嘛， 嗯， 咁嗰度冬天系会落雪噶嘛， 嗯， 咁落雪嗰度因为始终都系我仲可以形容佢穷乡僻壤啦， 嗯， 所以穷乡僻壤嘅人咧，本身佢哋会用一啲压缩煤啊去取暖嘅， 咩压缩煤咩嚟噶？ 嗱，煤本身咧就咁煤知唔知咩？ 知 系 即系黑色一嚿咁样石头咁样嘅嘢噶嘛， 系啦，好硬净噶嘛， 系啦， 咁、如果系压缩煤咧，咁其实就系啤啊。即系将啲煤攞翻嚟再啤实佢，咁啊襟烧啲嘅其实， 哦， 即系一啲加工过嘅煤块咯， 系， 咁佢会买一嚿嚿，好似圆形，好似月饼， 但系穷啲嘅人用噶嘛， 系啦，穷啲嘅人用嘅， 即系嗰啲煤可能系啲搵啲汁扫埋啲碎嘅， 系啦， 压埋佢，咁就当另一嚿唔好嘥咁， 系啦，佢就会咁样做嘅，因为第一佢就便宜啲啦，第二就会襟烧啲嘅，咁样做嘅之后会襟烧啲， 嗯， 好啦。如果富户啲人家咧，咁其實會燒原煤啊， 嗯， 原煤因為佢嗰個熱度又高啲啊，咁呢啲係嗰啲環境嗰啲人就明噶啦， 即係富户啲嘅人啫，即係唔係話有錢， 唔係有錢，即係能力好啲人就會 好啲嘅， 係啦，因為嗰啲就可能冇咁襟燒，要燒大量啲，但係佢俾出嚟嘅熱力高啲嘅， 係， 即總之係啲 類似 咁嘅 意思啦， 係啊，咁佢哋因為始終唔可以負擔得到用電力取暖或者用燃油取暖啊， 嗯。 即唔係電暖爐嗰啲啦，咁佢哋就屋企要存好多煤啊嘅，咁而家呢單 case 咧就發生喺一户人咧，就佢比較富有嘅，咁佢就唔用壓縮煤，就用原煤，原煤即係喺個煤田嗰度就咁挖翻嚟 就成嚿就 成嚿就係啦，整細啲咁就去燒噶啦， 係， 咁咧呢個人咧，咁佢個嗱，因為佢始終係俄國嗰邊啊，咁啲名字我唔讀啦，咁因為唔好肯定啲讀音係點。咁佢發現咗喺一個煤上面， 唔係你而家仲係講緊個地方喺北，唔係北，即係中國嘅北邊， 中國北邊， 北韓同埋俄羅斯 交界嗰三個位嗰度。 咁但係都係屬於俄羅斯嘅境界入邊， 係啦 ，OK， 都係俄羅斯人嚟嘅。咁咧，佢就有一個冬天啦。咁其實舊年冬天11月、11月、12月嘅時候， 舊年冬天 係啦。咁佢就燒佢屋企嘅煤啦。但係燒燒下嗰陣時候咧，抌落去之前咧，佢發現咗嚿煤上面有啲嘢。 嗯。 咁通常煤上面有啲嘢咧，我都見過啲煤咧，佢有啲嘢嘅時候咧，就通常啲木塊啊，佢未變煤咧就比較啡色嘅。 嗯。 咁如果變咗煤之後，佢就會好深色。 你見過㗎啦？ 我做過啲煤田噶嘛。 嚇！成日都見到嘅。 成日都見到嘅。咁即係裏邊都有啲雜質嘅。就有陣時候有啲石仔或者係咩，但主要都係木，因為佢木變噶嘛。 係， 咁你剪好大棵樹或者好大量嘅木走埋一齊先會變咗煤。 嗯， 好啦，咁經過啲環境咁做出嚟啦。咁佢燒緊自己嗰嚿煤嘅時候咧，就發現有啲閃閃生光嘅嘢。 嗯， 咁我閃閃生光嘅嘢咧就即係零舍養眼噶嘛，咁我即刻睇啦。 嗯， 咁啊發覺咧嚿煤入邊啤咗嚿嘢喺度。 嗯， 咁咧就可以俾大家睇下當時 因為現代科技啦，咁好容易有有，雖然冇乜錢啫，但係都可以做到個相啊。 係。 啊，之後我哋可以做翻 insert 嘅呢個。 係啊，我哋而家 insert 翻落去咪得咯。 係咯，我哋 insert 翻落去，即係總之呢張圖 啦。 咁大家喺睇相嗰時候咧，就見到嗱個手指大細啦，就見到一個銀色嘅嘢， 嗯， 夾咗入邊嘅。 係。 嗱，呢嚿煤夾咗呢嚿鐵。金属嚟嘅，知摸落知金属物质。好啦，咁有煤先定有金属先啦？ 梗系有煤先。 系啦，跟住旧金属就可以夹咗落去嘛？ 啊，唔系，应该有金属先。嗱，原则上应该有金属先，旧煤先可以夹住旧金属噶嘛？ 系， 系咪？但系煤系唔应该早过金属出现嘅。 嗱，咁要睇呢个咩金属啦？如果你本身个 即系如果讲地球嘅嘅进化的话，进 化系啦。如果个我哋要解释个时序先。首先你就要有嚿嘢准备咗喺度，跟住啲煤系慢慢咁样堆积 形成， 佢会形成要一段时间噶嘛， 包住佢， 要包住佢啊嘛，咁即系呢嚿要准备咗喺度先啦， 系啊， 系啦，要咁个煤田先会形成噶嘛， 系， 好啦，煤田嘅年份鉴定咧系相对容易嘅， 点解咧？因为佢系有机， 嗱，第一佢有机，但系有机过咗一万年咧，其实都唔准嘅， 系 OK， 即系碳十四嗰个化验咧，过一万年其实唔系咁准确嘅， 嗯， 咁。但呢個煤田咧，佢知呢啲煤喺邊度買翻嚟噶嘛？因為好簡單，好簡陋，唔好諗到咁複雜啊！佢真係喺嗰個煤田，咁煤田門口就整好一袋袋，咁你去嗰煤田度買就得噶啦。 係 係啦，佢哋係咁嘅嗰個操作。 係 好啦，咁但係嗰 即係去買碳咁樣嘅啫，去燒烤場 買碳都複雜啲啊，因為買碳要嗰個碳咧，始終喺第二度運過嚟啊。佢始終經過啲包裝， 即係佢掘完入落個袋度，咁就擺門口就賣啦。 係啦， 就係咁樣。 咁佢哋嗰度，因為啲煤主要嚟取暖啫嘛，咁佢會直接做零售嘅，就唔經中間嘅。所以嗰個煤田啲煤喺邊度嚟係知嘅， 嗯， 係咪？ 嗯， 好啦，咁佢揾到嚿咁嘅嘢啦，咁跟住咧佢就揾佢一個生物學家朋友。嗱，好彩，成件事我都係有啲好彩，因為佢有啲咁嘅聯繫，因為佢即係中產户啦。 点解佢中产户但系都要烧煤呢？ 其实咧，相对嚟讲，烧燃油同埋烧电咧系好贵、好贵、好贵。 哦 ，OK。 嗱，因为你讲紧系零下二十几至三十度咧，如果你真系用啲租上欧洲先进国家咁，你系一般人好难负担到个电费。 嗯嗯嗯， 其实冇乜可能啊。我知道，可能如果讲喺香港 level 咧，你一个月俾六千几蚊电费，净去取暖。 嗯， 咁唔系一般人都会做啊，因为煤相对于系容易嘅处理嘅，佢哋又容易得到， 系 咁系要处理煤灰啫。 嗯， 咁其实嗰啲就相对于成个成本嚟讲，佢哋会咁做。 嗯， 所以主要喺嗰个地区都会系咁做。 O、okay, K， 所以呢个理所当然嘅。 系， 但系佢中产， 因为啲听众会问噶嘛，咁你话中产、又识啲朋友系生物学家， 咁我哋中产有阵时候我哋睇阔啲就系香港嘅中产同嗰个地区嘅中产就唔同嘅。 咁系， 系嘛？ 是的，我都不是中产，是不是？ 我都不是中产，这样咯。 是的， 是的。 那 OK， 那即是说他有个生物学家的朋友就怎 样呢？那就看，他只是个生物学家，就是 biologist 的。那他看完之后呢，就觉得这一嚿金属不是天然的。 不是天然的。 是的。因为他只是知道那个生物学家就知道煤的形成，因为煤是一些古生物来的嘛，他都对他有基本上一个生物上生物学上的了解， 嗯， 那他知道嚿煤要啤一嚿金属下去呢，那嚿金属是不会是天然就啤下去的， 嗯， 即是那个形状他开头的判断已经是这样了， 嗯， 那他说他那个金属本身是人造的， 嗯， 好啦，那后来跟着他就再在因为有跟大学和一些学术机构有联系的时候呢，那就是开始有些人注意，有些即附近的朋友注意啦，就撩啊， 嗯， 撩嗰嚿金属嘢出嚟， 哦，一路都食住咗嘅， 食住咗，佢食完够攞去俾人嘅。 OK， 嗱，我代有啲听众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虽然呢个问题我觉得系咩嘅，但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可能系有啲听众会问，煤摆咗好多年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变成类似金属咁嘅嘢咧？ 煤系碳嘅成分嚟嘅， 系啦， 碳就始终都系碳。 即系冇可能嘅。 现今科技话， 因为 人类科技冇可能。 系啦， 喺 M 十三讲嘢真系好小心啊！你讲啲科技啊，有冇可能嘅嘢咧？就我要讲明，人类科技嘅认知系没有这个可能性。 trap 嚟噶嘛？唔系，即系因为有啲人可能都唔知嘅，即系话喂，咁你啲有啲嘢摆咗好耐之后都会变咗石钻石咁样，因为钻石嘅成分系碳嚟嘅。 系啦。 即系碳同钻石都系个成分都系一样嘅，咁只不过佢个结构唔同。但系金属咧， 就是、金属， 就是、金属啊，就唔会由碳变成金属嘅。 系因为钻石嗰个只系结构唔同，咁佢元素冇分别嘅。元素喺人类嘅认知，人类嘅认知入边咧，你铁就 系 铁，铁唔会变金嘅。 系系 原金属另外一件事啊。 系 OK， 即系原就系原，原唔会变金嘅。 嗯， 科学或者所谓嘅现金科学或者个化学话俾我听系咁嘅。 嗯 ，OK， 所以咧你。煤的成分主要是碳，碳始终是碳， 嗯， 它就不会变 金属 的，是两、 okay、 种不同的元素来的。 嗯， 好啦，咁基本上即系它无论摆几耐，它都是这样、 嗯、 基本上正常就是这样。好啦，咁、那个生物学家就找了一些其他就有识之士啦，吓、啊、都不是什么专家来的、 嗯、 但是最够胆在有人见证之下呢就撩开嚿嘢， 撩咗嚿嘢出嚟， 系啦，撩咗嚿嘢出嚟， 成嚿嘢撩咗出嚟， 系啦，撩咗出嚟之后呢就見到一嚿咁嘅嘢， 系啦。 嗱，我哋做緊 image 嘅，系啦。大家睇呢張相嘅時候咧，就發覺嗱下邊把尺啦，零嗰個就係零，即係把尺嚟嘅啫。每一四格就 係 一 mm， 系啦。 咁即係呢嚿嘢係 一 cm， 一 cm 多啲啲， 系啦。 咁上下啦。 好啦，我問你咧，嚿似咩？ 呢嚿似，呢嚿嘢真係似個齒輪嗰啲。佢又唔系齿轮咁样嘅， 因为齿轮圆形啊嘛， 圆形噶嘛，佢又唔系齿轮嚟嘅，咁呢个咩嚟咧？ 嗱，佢哋第一个嗱，因为佢始终喺啲科研机构度做啊，佢哋就即刻揾到一样嘢咧，佢哋台面就有嘅， 系 就系显微镜嗰个台咧，高低嗰度咧， 嗰、那个 set 嗰个齿轮，另外黐住个齿轮嗰嚿嘢系咪咧？ 打直嗰条嘢咯， 打直嗰条，即系俾齿轮行，打直行嗰个齿， 系啦，嗰、那个齿嗰条嘢。佢系同佢哋台头摆嗰就一模一样样嘅， 嗯， 系啦， 嗯 ，OK， 咁点样咧？咪住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第三阵间嗰次 M 十三 C 讲先。喂，呢、這个讲到呢度我都呆呆地。好，转头翻嚟。翻嚟第三節嘅 MJ 十三啦，繼續有阿 Chris 喺度。好啊，我哋睇翻呢一嚿啊，正話嗰嚿咁嘅呢嚿咁嘅齒輪嘅直島嘅齒輪啦嚇。 直島齒輪， 其實我都唔知點形容，即係你即係你話咩嚟咧？我都唔識形容啊。 係，其實 肯定係金屬噶嘛，係咪？ 肯定金屬啦。嗱，因為佢哋始終唔係啲金屬或者 mechanic 嘅專家，佢只係一啲實驗室嘅工作人員。咁去睇，因為好直覺嘅，佢哋就用最就近自己見到認知範圍入邊嘅，佢哋就即刻描述到其實係一個似一條路軌。嗰條路軌咧就係俾一啲齒輪行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到嘅，例如佢哋最熟悉嘅顯微鏡嗰個台就係咁樣先講啦。有時候我哋轉床咧，即係我做嗰啲嘢咧，咁轉床上面有個台嘅升降，其實都係靠呢一支嘢。 似唔似嘅？ 似噶， 系似嘅。 一阵我同你出边睇啊，出边我都有个有啲旧嘢喺度。 系似嘅， 直情系咁嘅样。 嗱，咪住，我问一个问题先。咁有冇可能？有冇一个可能性系譬如话佢嗰个整嗰、那个即系、就是、起煤出嚟嗰个煤矿场，有一啲类似咁嘅金属仪器 系。 又咁啱巧，可能有啲咩意外崩咗一忽，跌咗出嚟， 跌咗落去， 但又解释唔到点样食咗落个煤嗰度。 嗱，呢个咧，佢哋因为始终佢第一睇过，第一个人睇过系生物学家嘛， 嗯， 系啦，咁佢就睇到嗰、那个embedding， 即系嗰个插入去嗰个位咧， 系 有其他煤渗入嘅， 即系咩意思啊？ 嗱，因为如果你始终嗰个煤丸完形成咗。即系你讲嘅系现代就咁，即系我哋开煤嗰阵时跌咗落去，咁样插咗去咧，同一个本身个煤形成嗰阵时就包实佢咧，其实嗰个样系唔同的，因为煤系受高压嘅，高温高压去煲过嗰啲植物，令到佢变煤嘅。如果你就咁摆嚿木喺度咧，佢只会腐烂嘅啫，同埋生冬菇，系啦， 或者灵芝， 或者灵芝，就唔会变煤嘅。 系啦，咁但系嗱，我问多一样嘢，咁如果一嚿即系当啊吓，我真系。问一个问题，呢嚿煤嘅形成要几多年？ 嗱，煤咧 先至形成到咧， 就有唔同嘅年份。嗱，最少咧都八十至一百万年噶，即系有一个 八十至一百万年 先至有一个煤。 即系最简单逻辑去讲，呢嚿嘢要系八十至一百万年 前 已经有呢个齿轮啦，跌咗落去 系啦。如果我哋就咁当啲煤系即系呢度嘅煤系。 啱啱最新鮮嘅煤啦，即係最近代都起碼接近一百萬年嘅。但係嗰度咧好就好在咧，因為佢係沉積岩嘅地質咧。咁沉積岩咧就相對容易去做一啲叫做geological dating， 就係地質學嘅時間校校對嘅。咁嗰度嘅地質學家或者個地質校對就話俾我哋聽咧，嗰個煤嘅形成咧就係三億年之前。係啦。咁即係話咧呢一嚿齒輪咧。如果佢唔係天然嘅話，應該唔可能天然啦啩？咁你咁樣整嚿咁嘅嘢喺度， 冇可能啦，係嘛？我哋即係俾翻張相啲聽眾睇。 係 你哇，我真係冇覺得冇乜可能係天然嘅，係嘛？唔似咯，係嘛？ 嗱，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左手邊即係睇翻張相嘅左手邊同埋右手邊咧，左手邊嗰度尤其俾我覺得係一個斷口嚟嘅。 係。 系啦， 我都覺得係嘅。 系啦，咁另外咧，嗰啲屈曲位咧，嗰啲直線同直角咧，即係類似直角嘅嘢咧， 係 咁天然嘅礦或者天然嘅金屬嘅形成。咁我學礦噶嘛，我都見過啲天然嘅金屬係點啊。咁啊，嗰啲係定原位嚟嘅。 係，但係有冇可能一個煤礦同埋一個金屬嘅礦係咁接近到會黐到入去咧？ 哦，咁啊唔得。 即係金屬，即係譬如當係一種稀有金屬或者咩普通金屬都好嘅礦，同呢個煤礦係應該會分開好遠噶嘛，係嘛？即係唔應該係黐埋到有可能會交換交叉感染噶嘛？ 交叉感染呢樣嘢咧，就幾攞命嘅，會通常會引致性命危險嘅。交叉感染，所以咧喺自然界咧呢樣嘢咧就應該犯咗少少一個即係形成嘅。所謂嘅 係唔應該會咁噶嘛？ 因為只如果你生得成天然金屬礦咧，你個煤就你個煤礦就會冇咗。 係， 因為其實一啲形成嘅 sequence 温度同埋壓力嘅變化， 即係佢 either 係 因為你嗰個環境 就係適合做煤礦， 係啦，嗰個天然環境係適合煤嘅產生，佢就淨係得煤嘅啫。 係， 咁如果你話真係有其他嘅金屬礦嘅成分喺度咧，咁佢就唔會適合有煤嘅產生噶。 OK， 自然界就咁美妙啊。 係啦， 就唔會咁容易交叉感染。 我要講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即係有啲人可能，切咁你呢個煤礦隔離有個呢個金屬當係呢個咩金屬都好啦嚇。當佢係一個鋁嘅咁嘅金屬啊，咁隔離有個類似咁樣嘅金屬礦，咁咪彈咗過去咯咁樣。 嗱，當你咁樣俾你搞，當你呢個世界所有嘢都話有 exception 噶嘛，有例外噶嘛，當你有例外啦。咁样俾你弹咗入去嗰阵时候咧，咁你点解即系好难解释啦？点解会嗰个切口会咁齐整咧？即系个齿轮切口啊，会咁齐整啦，同埋个两个齿嘅比例又真系咁鬼死 啱咧， 工整咧。嗱，因为呢啲嘢咧，就除咗我哋嘅嗰个即系显微镜会用之外咧，其实好多嘅电子零件啦，同埋我哋嘅起重机器同埋飞机工程，现代嘅飞机工程都会用到类似嘅嘢嘅，吓，即系啲飞行科技咁嘅嘢都会用到。咁而家呢個煤礦就話俾我聽係三億年之前，即係話呢一個齒輪要跌喺度咧，就係三億年之前佢應該要存在嘅。係嗱，當呢件事成件事都係真，成件事都係啱嘅，到而家為止都推論都啱。咁我哋要睇翻我哋傳統話俾我哋聽，三億年前究竟發生緊咩事？ 係啦，究竟三億年前即係點咧？係咩世界咧？ 係啦，咁我哋就要。 要 上堂， 要 好惨啊！ 转一转先，嚟啊，系 转转， 又系俾张图大家睇啦。 我哋会有 insert 嘅， 系啦，有张图俾大家睇啦。咁就而家睇到嘅图系点咧？粉红色又绿色又色， 好多字好多数字，我哋唔好理佢咁咩先。我最睇颜色， 左中右我有啲头痛而家。 系啦，唔使理嗰啲细字嘅，细字嗰啲意义不大。我哋净系要睇上面成个有四条直角嘅嘢。 系啊， 咁有红色啦。呢、這个叫做 绿色啦， 蓝色 黄色， 咁就系讲紧地球成个地球嘅历史。咁、因为那个年代即系地质上面嘅年代太久远咧，我哋唔可以讲几多年嘅。我哋讲几多年咧就好惨啊，因为而家地球个历史就接近四十五亿年。四十五亿年里边，我哋就将佢分成四大份。嗱，呢四大份点分咧？就系讲紧每一份个份数嗰阵时候咧、就最主要系地球发生一啲好剧烈嘅变化。 即系唔系话平均分四份嘅， 唔系平均分四份嘅， 系 啦，即系其实越红色，即系越右手边嗰啲咧，占嘅份数就最大嘅， 系 就慢慢少啲、少啲、少啲咁嘅， 系， 因为我哋发觉一个好奇怪的现象咧，就是、地球四十五亿年里边咧，头嗰几十亿年咧系冇乜点喐嘅， 是即系冇乜冇乜变化嘅， 冇乜变化，即系好闷嘅， 系 即系成个又冇乜生物啦，个地壳又冇乜喐啊，即系总之后系咁就系咁噶啦， 即系好似而家嘅水星咁样、金星咁样，就有一嚿嘢咁摆喺度咯。即系佢又佢会转嘅，但系佢又冇咩物质嘅变化，又冇咩突然间有啲生物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呢个小心啊，呢个系太空总署话俾我哋听。 系 系， 我知道，即系我咁讲啫。系 系啦。 啊、你开始有啲似我啊！你开始死啊！ 我哋系啦，我哋小心啲，我哋小心啲睇呢件事。咁嗱，呢一个表咧都系嘅，系而家嘅地质学家话俾我哋听嘅。咁、地质学家其实根据乜嘢去定呢啲年份咧、或者我哋始终系未有买到嘅时光机噶嘛？咁系咯，未有买到嘅时光机咧，就翻唔到以前睇紧发生紧乜嘢嘅年代。 系 咁嗰个年代发生咩变化？其实咧，我哋靠紧另外一嗱，我自己地质噶，咁我哋靠紧另外一班所谓古生物学家，话俾我哋听，嗰度发生紧咩事嘅？点解会系咁咧？原因。在我哋嘅地球沉積岩，即係啲石頭沉積嗰陣時候咧，佢會同一時間埋藏咗好多乾屍啊。 係， 咁 即係例如嗰啲化石嗰啲嘢。 係啦，嗰啲乾屍係後來變化石。 係， 咁因為佢，你會發覺咧喺嗰個年代，突然間有一個年代咧，就叫做中生代嘅時候。嗱，唔使理藍色嗰條，頭先見到嗰張圖，藍色嗰條第二條。 係係。 咁由中生代嗰陣時候咧，係講緊距離而家大約2.5亿年前地球是45亿年，在2.5亿之前呢、突然间有生物出现。 45亿年 是 突然间就在 2.5亿之前开始有生物出现。 那先前那个43亿年， 现在的科学告诉我们那时应该是未有什么生物的。最有都是单细胞的，或者一些细菌。 是 而家是这样相信， 即是40几亿年 至到两亿几年前 都还是很静下的。 很静下的，又没什么动的。 是 那就得一些细菌。 植物啊那些都没有。 未有。 哇，那很 久、植物会长久一点，但那些是比较简单的植物，一住了种的。 是 啦，青苔和一些很低等的植物，即光合作用都刚刚开始有的。是那时候大约20亿年前就刚刚开始有简单的光合作用。那些植物是偏向紫红色的。那些不讲植物学，总之有些植物在那里。是啦，咁而家去到2.5亿之前呢，就突然间生物开始蓬勃。同一时期呢，我哋发现个地球南北极呢就不断咁变化。咁發生好劇烈嘅變化啦，不斷咁南北極咁對調啦。嗱、所以世界末日講緊南北極對調，唔係第一次發生，係發生咗好耐。大家唔好再攞呢個。 上次講過啊，即係之前有提過，即係話唔好話南北極對調有冇可能。我嗰日咧喺度聽翻呢啲以前嗰啲節目咧，或者以前其他啲收音機啊嗰啲節目咧，咁啲人講緊南北極對調，即係嗰陣時仲要講緊係十幾二十年前啦，即係十幾二十年前嗰陣時佢哋講緊嘅2012，即係舊年嗰個預言咧，即係瑪雅嗰啲預言就話講緊可能地球個南北極會對調咧，即係嗰啲主持人同埋嗰啲嘉賓講出嚟咧，直頭係好似天方夜談咁嘅。 係 十幾年前講緊南北極對調，啲人以為天方夜談嘅，咁但係而家大家即係。因为2012件事，大家理解咗好多啦。 系 咁就南北极对调喺人类，即系地球嘅历史上高咧，系不断发生嘅。 系啦，由2.5亿之前嘅，其实不断咁都发生噶。 系嗱，而家呢个表，我讲呢个表就系大家如果睇到，即系睇翻而家个 mon 嗰个图啦，即系呢个蓝色同埋黄色侧边咧，你会见到有一条咧，好似嗰啲巴曲咁样嘅嘢，即系又黑又白又黑又白嗰啲横即系打直一条排嗰啲咧，其实呢啲就系南北极对调嘅记录， 系啦 嘅记录嚟嘅。 嗱，因为其实南北极人定嘅啫，总之而家你觉得黑色嗰度就系你当系南极就南极啦，即系黑色嗰度南极喺顶，咁白色嘅地方咧就系、是。北极喺顶，即系南北极调转咗嗰时期。如果你见到好大条黑色巴或者好大条白色巴，就是、那段时间冇乜喐，系啦。你见到好碎好密嗰啲，就 系 不断转嚟转去。 系， 但系好奇怪，同一时间咧，地球生物就开始蓬勃啦。喺呢段时期，好啦，咁我哋睇另外一个表啦。咁啊，即系俾大家睇下啦。嗱，咁我哋睇呢个表嗰阵时候咧，就发觉咧，嗰啲动物咧，嗱，古生物学家话俾我哋听，喺嗰一个石层入边咧。边样嘢泛滥咧？咁嗰个年代就系咁样定出嚟嘅。咁即系话，如果喺嗰个石层入边揾到好多 蟲，蚯蚓 蟲，咁嗰个咧就系讲紧 五亿年之前嗰啲好单细胞啱啱进化有嘅。 唔系，我问多次你嘅意思先，即系话佢哋啲古生物学家就系见到嗰个位置有好多，即系譬如揾到嚿石， 系 揾到好多蚯蚓或者虫嘅化石咧， 系 咁佢就自动当嗰个石系 嗰个年代， 系嗰个年代， 系啦。 OK， 嗱，因为嗰 阵咁唔系好准嘅啫， 冇人话准噶，大家当佢准啫嘛。 即系你譬如我哋之后可能有啲类似鱿鱼咁样嘅嘢，或者系甚至系有啲即系好似雷龙咁样嘅恐龙啦。 系 咁，但系嗰个恐龙嗰个附近都可以揾到好多蚯蚓嘅化石噶。 嗱，佢哋有个睇法嘅，就系话如果你嗰个年代嘅石头净系揾到嗰最复杂嗰种生物，就系嗰种生物，嗰种生物咧仲繁衍紧，系接近铺满成个地球陆地嘅。 嗯， 即系话你去到一个世界或者去到一个星球，你见到成地都系得一种物种，嗰啲就蚯蚓。 嗯， 就成地都有人喺度爬嚟爬去，其实好核突嘅。 嗯， 咁咧，我见过类似嘅化石，真系好恐怖。嗰、个石头上面全部都系虫嚟嘅。 嗯， 即系一嚿化石堆满晒，全部都系虫。咁你想象翻当年嗰个环境，就系成地都系虫， 夺宝奇兵嗰啲画面啊， 冇错，好核突嘅，其实喐过全部都 系。 咁佢见到嗰层嘢死嗰啲，全部都系虫，仲系好密集式嘅。咁即系话佢相信全个地球都系铺满咗虫。 嗯。 咁、那、嗰個年代咧，佢就睇翻啲時序啦，下面上面一層一層咁上，一層咁上啦。佢發覺啲好抵嘅，即係越簡單嘅越係抵。跟住嗰層冇咗之後咧，有其他物嗱，好自然嘅。你有其他比較複雜啲物種，或者佢嗰個攻擊能力高啲嘅咧，咁嗰啲比較簡單啲、冇咁叻嗰啲咧，就俾人食曬噶嘛。進化論咁話俾我哋聽噶嘛。 係啊， 咁你開始嗰啲少啦，咁另外複雜啲嘅咪多咯。咁佢鋪滿成個地球咯。 咁但系呢个你即系话而家用紧一个动物嘅复杂程度嚟到定到嚿石嘅年份， 我哋系咁定啊？ 咁但系咁呢个只不过系古生物学家 assume 咗以前冇高智慧生物啫。 系啦，呢、這个就系个前设条件，同埋一个逻辑推敲，就系生物由简单变复杂。 系咯，唔一定噶嘛。 呢、這个系佢哋嘅嗰个基石嚟嘅。如果我哋一打破咗呢个基石咧，成个表都唔啱啊。 咁啊，外星人讲晒咯。 嗱。基本上是嗱，我哋唔好咁快去外星人先，外星人喺度， 系 虽然佢睇住，但系 继续 个问题系嗱，我睇翻个表咧，就系发觉，发一样嘢咧，就系、是、去到头先讲二亿五千万年前咧、你会见到嗱，我哋睇翻二百嗱下边二百即系二亿啊， 系 见到下边嗰条横轴 系 二亿五千万，即系大概呢个位啦， 系。 你见唔见到嗰、那个年代叫 Permian 啦 ？Permian 嘅年代系 嗰啲 reptiles 咯 ，reptiles 即系爬虫类啦， 系啊， 系啦 ，reptiles 嗱系 reptiles。 二百系咩意思先？ 二亿年前， 二亿年前开始就系去到嗰、那个 呢一段啦，即系二亿五千万。头先讲二亿五千万开始有多样性噶嘛？ 系 头先我哋讲紧嗰嚿叫咩个煤啊？我哋讲三亿年之前啊嘛， 系 三亿年之前大约系呢一个位。 三一年之前都仲有啲啱啱喺水 爬蟲類 喺即系根據如果你相信進化論或者係古生物學家嗰個理論咧，咁就啱啱喺水度爬上嚟， 係兩棲類 變成係啦，變成陸地嘅進化過程入邊嘅動物啦。 係啦，佢哋啲兩棲類動物dominant 即係主要嘅為主嘅，跟住佢哋開始就繁衍咗一啲叫 reptiles 出嚟， 係。 嗱 ，reptile 实唔系 reptilian 啊， 系 reptile 即系 爬虫类， 爬虫类， 即系好似而家啲岩蛇或者科莫多龙或者嗰啲蜥蜴类型嘅物体， 系 啦。嗱，如果咁样讲嘅时候，根据呢一个表，即系话呢个齿轮出现嗰阵时候咧，其实就系啲成个地球、成个平面都系得啲爬虫类，同埋啲岩蛇， 系 同埋啲科莫多龙喺度行紧嘅， 好惊嘅。 好嘅，你好惊嘅，我都好可爱嘅，不过太多都唔好啊。你谂下，全部都系嗰啲蛋，全部嗰啲嘢，但系突然间有嚿 金属就摆咗喺嗰度， 系啦。咁点解我哋不嬲古文明或者主流科学唔相信会系咁嘅时候呢样嘢咧？原因就系主流科学认为嗰阵时成个地球最叻最叻嗰个嘢 爬虫类啦， 都系爬虫类。 咁呢个咪就系根据嗰个科学家讲，即系嗰个生物学家讲嗰个理论咯。咁但系如果当时唔系有咁样咧， 嗱，如果当时唔系有咁样咧，就成件事系推翻咗嘅。 系 嗱，点解咧？因为如果要咁样嘅时候，佢哋必须要接受一样嘢，佢哋同一时间唔能够推翻自己嘅理论或者系基石。 生物是由简单变复杂。如果不推翻呢个基石的时候咧，佢要接受呢一嚿嘢外边跌入嚟嘅。 嗯， 你谂系咪先？ 系 系啦， 系嘅。 好啦，讲到外边跌入嚟嘅，即系我哋英文就 aliens 啊。 系啊。 外来物都是叫 aliens 噶嘛， 系 我哋即系相信有 aliens 啦。 嗯， 咁有 aliens 系咪解释晒先？ 系系啊， 系啦，呢度就系原因咯。点解一句话有外星人就解释晒咯？ 嗯， 嗱，古文明最巧妙或者最玄妙嘅地方就系好容易解释嘅。所有嘢只要你接受另外一个基石，嗱，生物嗱，我哋唔好推翻先。生物系由简单变复杂， 系 唔逆转嘅， 系 呢个系个基石嚟嘅。 嗯， 即历史的基石，或者是那個人类进化的基石。如果我哋 呢个系佢哋相信的基石啫。 嗱，其实我都 未必一定系。 嗱，我哋都可以相信呢个基石嘅，因为简单变复杂系似乎系宇宙定律嚟嘅。啲嘢由最简单慢慢 build up 上越嚟越复杂得嘅，但系你要同一时间接受你自己喺一个桶入边或者一个波入边，即系地球啦。你喺个波入边由简单变复杂，你冇违反个基本定律，得你嘅事。嗯，但是你要同一时间你要接受你这个波不是密封的，其实外面是可以跌啲嘢入嚟嘅。 嗯， 是不是、我同一时间接受两样嘢噶。 系， 所以我就比较是相信咧，我唔踢爆你，或者我唔推翻你呢一个嘅理论，简单变复杂。但系同一时间我接受我生存紧喺呢一个环境入边咧，系外边系可以有嘢跌入嚟嘅。 系， 系啦， 绝对系嘅。 咁好啦，讲翻我哋 MJ 十三或者呢个节目本身好。主要嘅題目啦，外星文明或者外星科技或者外星生物。咁我哋講嘅時候，你或者卓飛你同其他人分享嘅資料咧，都係講緊啲有錄像、有錄影、有記錄嘅，可能呢幾百年或者一二百年嘅歷史。 係啊， 咁地球有嘅時間四十五億年。 嗯， 咁可唔可以三億年之前？ 嗯， 有 嘢跌咗入嚟咧， 或者有其他人嚟過咧？ 嚇！如果你咁咪解釋到呢粒咁嘅齒輪咯，咁即係咪先？即係如果我當我咁好簡單啫，咁佢嚟嘅時候，所以跟住有爬蟲類，咁點解爬蟲類又會跳咗去恐龍嗰個温血類嘅咧？ 嗱，爬蟲頭先係 你明唔明我諗乜嘢？我好混亂咁，我突然個腦好多嘢爆出嚟咁樣。 嗱，我哋一步一步嚟，首先咧。生物由一种物种变另外一种物种咧，其实就喺生物学上面都话俾我哋听，其实要一啲基因突变嘅。 系 嗱，基因突变或者个基因嗰个 pool， 所有 gene pool， 你所有即系你个米缸系得呢一扎米噶啦，你系白米就白米噶啦，但系你个米缸会无端端有啲红米出现啦？ 唔会咯， 唔会嘅， 系啊， 你就算你攞嗰扎白米当你白米可以再种米啦，你种嚟种去都系嗰扎嘢嘅啫， 系啊， 你唔会突然间又多咗嘢出嚟噶嘛， 系啊， 咁佢哋会产点样先会能够有呢个样嘢发生咧？就系要产生基因突变，基因突变咧通常 99.9% 咧都系致命嘅，一突变亲你就去唔到下一代或者你会死亡嘅，系极少数嘅基因突变咧，你先会有更加好嘅下一代， 吓或者可以延续， 系啦。 咁如果你係大自然嘅基因突變或者意外嘅，咁梗係唔會啦。咁但如果係人為嘅，或者刻意改造嘅咧， 嗱，冇人通常相信就 係 主流科學唔信 嘅，係嘅，冇錯嘅，啱嘅，我明嘅， 你明唔明啊？ 嗱，我明嘅， 所以你指出個位置玄妙嘅地方咧，其實喺幾億年之前，三四億年前，由爬蟲類去到 reptiles。即系去到哺乳类去爬虫类呢、這个基因突变嗰个时期咧，其实系出现咗几多单古文明揾到 嘅奇怪 嗰啲叫 artifacts， 即系一啲 文明嘅嘢啦，人工嘅嘢， 人工嘅嘢系啦，即系人工遗留落嚟嘅产物， 系 喺嗰段时期。其实是发现都几十件的， 即是你讲那些什么先前那些什么核废堆啊， 是的，每一次发现到一些很鬼死古老的什么锤仔那些，那些东西那个位置其实就又啱的，跟一些主要物种变异 是 match 的， 是有在那段时间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古文明 的发现的。 咁你其实系想讲系，即系嗰个时间系肯定系外边有嘢掉咗入嚟呢个波入边。 嗱，如果我哋要无限推论嘅时候咧，就系话，因为自然界就算系即系人类进化论啊， 大現文學說都是講緊基因突變 99.99% 都是 level 嘅，都是致命嘅。 係， 咁你自然界突然間要有個基因突變，令到嗰件嘢係 fit for survival 嘅，佢咁講啦，即係令到更適合個環境嘅生存咧。其實嗰個機率係好細好細嘅。 係， 你求其變嘅嘢就多數死嘅。即係正如你求其買六合彩，你一定唔中。 係。系 呢、這个你每一次每个星期你都经历紧嘅呢件事，系咪？你求其系唔得嘅啲嘢， 系 咪？ 系 OK， 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啲嘢变得系更加複雜 好鬼多 hidden message 嗰啲集咩？ 如果你去即系去变得更加好嘅时候咧、你嗰个 gene 即系嗰个基因究竟系边度嚟嘅咧？冇人解释得到嘅。 系 而家就推喺自然界突然间产生嘅啫、但系咁自然界入边系咪有其他？上帝之手去令到个基因突然间喺你嗰堆嘢入面存在咧，咁又冇乜解释嘅。咁但系又衰，研究古文明嘅人就发现咧，逢亲有一个好大型嘅物种转变嘅时期咧、就硬系俾佢唔觉意揾到啲好似人工好先进嘅嘢留低， 即系包括好似今次呢个双人用梅入边嘅金属， 系啦，佢就啱啱由哺乳类变爬虫类嗰条界嘅，其实，系啦。 但系嗰个年份系好阔噶嘛？ 那个年份系好阔嘅，咁我唔系讲紧几日嘅，其实都讲紧接近亿年嘅，即系千万年计嘅嗰个时代，系啦。但系咧，如果喺古生物系个研究入边咧，佢哋话到俾我听，嗰、那个物种一转变咧，嗰、那个时期相对有几千年嘅啫、由一种物种变成另外一种物种 dominant，即系统治全世界咧， 几千年 几千年入边嘅。嗱，但系你相对喺几千万或者个接近一亿年前嘅。範圍入面咧，其實相對一瞬間好短嘅， 係係。 咁呢一瞬間究竟點樣突然間嗒一聲咁樣嗒咗過去咧？ 人為咯，我覺得你 嗱嗰陣時冇人嘅， 即係 即係佢哋都係冇人， 即係高科技嘅協助咯。 係啦， 我 就解釋曬噶啦， 咁諗嘅啫，係咪先？ 就解釋曬噶啦， 咪咯。你生你養咗兩隻西施狗，突然间生出嚟嗰只变咗狼狗咁样嘅，咁仲唔系人为就撞鬼嘅啫？ 执错胎嘅啫， 唔系即系都系人为啊，系咪？ 人为错误啊嘛，人为啦，系啦，一定有啲嘢去搞佢。 有乜可能？即系你，即系我都系讲嗰句啦。你喺咁多年都系一种咁样嘅生物，突然间佢会变成另外一种嘅生物，或者有一个咁嘅突变。而嗰個突變咁啱巧，又喺好多嘅古文明嘅起出嚟嘅嘢入邊咧，就揾到一啲好人為嘅嘢入邊，咁即係好高、好冇可能大自然存在嘅嘢。 係， 咁即係好明顯嗰個時候就有最解釋就係有第二啲嘅物種 嚟咗 改變咗嗰度原本嘅生物嘅基因， 係 令佢嘅基因突變改變嘅同時間，可能佢哋又留低唔少嘅證據。 可能佢哋唔想嘅， 吓或者即系咁啱巧堕机， 或者跌咗啲嘢喺度， 系啦， 唔记得执翻， 咁就伤咗落去，到而家就发现出嚟。 因为咧，其实始终个年代好久远啦，因为地壳始终都会变动嘅。咁如果佢地壳变动反转嗰阵时，佢沉翻落底咧，咁其实地壳入边好高温嘅，佢真系可以烧晒啲嘢。 唔系嗱，我同埋问多一样嘢啦，咁即系我睇翻呢张图啦，我又再 key 翻呢张图出嚟俾大家睇。即系呢个绿色同埋红色呢、這个，即系嚟个红色系最远古嘅时候啦，绿色就系再远古近啲啦， 近啲， 跟住蓝色，跟住到黄色啦，跟住到现代啦， 系。 但系红色同绿色嘅时候，个地壳系冇呢个，即系地球冇呢个磁极转换嘅， 冇， 即系一路都好 static 嘅， 系。 总之去到蓝色呢个年代，呢个 Triassic 啊， 呢个 Mesozoic 中生代， 中生代系，去到呢个中生代咧。就开始有磁极倒转啦， 系啦， 亦都啱啱系呢一个中生代咧，系咪？其实系咪差唔多接近啦？ 接近呢一度啦，就系、是、由呢、這个两栖类变爬虫类开始产生，跟住后边啲系越嚟越复杂。之前系鱼嚟嘅啫， 唔系喂，即系直头你而家呢一个系 菜食， 直头系由呢个爬虫 类 变成恐龙嗰个年代啊嘛，系嘛？即系其实呢度经历咗一次基因。即大家可能都完全到而家都未知道，原来爬虫同恐龙咧系两样系有分别嘅，即系点样去分别？点样去分辨出所谓嘅爬虫？即系例如鳄鱼啊，嗰啲科莫多龙啊嗰啲咧， 同埋岩蛇。 岩蛇咧，点样同恐龙个分别系咩咧？就系、是、一种系温血动物，一种系冷血动物嚟。 系， 即系中间呢个基因突变都冇好，即系。 即系天然形成都唔会咁快啦，系咪？即系都应该系会有人工或者有外力帮忙嘅。 因为始终喺进化论入边咧，佢好难解释就系天然里边佢点会产生嗰种基因。 嗯， 因为你有嗰种基因，你先会有嗰种生物噶嘛。 嗯， 咁嗰啲基因咁。之前的解釋就是他哋好多種不同的走埋一齊， 嗯， 那些叫做 intercross， 即係一啲 交配 交配咗出嚟。咁佢交配咗出嚟咧，就希望兩隻嘢搭埋，嗰啲基因互相洗牌嗰時候咧，就洗咗一隻更加好嘅。 但 係 大自然唔會咁噶，你唔會有條雷龍突然間，唔係即係你唔會有條蜥蜴突然間走去同一條鹽蛇交配噶。 而家佢就講呢樣嘢，其實進化論講緊呢樣嘢。 但系其实系唔会噶嘛， 通常咁样做咧就会产生冇后代嘅嘢， 系啊， 即系好似雷仔咁样， 雷仔啊 就冇后代噶嘛，即系自然界。如果你突然间去搞啲咁嘅嘢嘅时候咧，佢产生出嚟，就算俾你产生到，咁佢都正常嚟讲系冇下一代嘅，好多例子都系咁嘅。但系如果要进化咧，就系话咁啱得咁巧，有一个基因佢产生出嚟嘅物种系更加凌驾于或者复杂过先进过之前嘅物种咧，佢可以继续生存噶嘛。 咁你其实真系想讲喺呢一段时间中间发生咩事嘅？啊！我哋讲之前 嘅， 讲之前我哋 take 个 break， 哦 ，OK， 跟住翻嚟最后一节嘅 M J 十啖，好，转头翻嚟。翻嚟最后一节 M J 十三啊，咁啊， 最后一节啦， 最后一节啦， 嗯， 不知不觉啊， 系啊，不知不觉啊， 咁我讲好似唔识停咁，咁即系而家咁讲，如果由你嘅角度去睇嗱，你用你嘅角度去睇，咁你话呢一嚿嘢，即系呢个故事入边呢一嚿咁嘅齿轮金属， 嗯， 埋咗落去，咁但系其实有冇人去尝试研究过呢个金属嘅成分系乜嘢咧？ 嗱，因为太新啦呢件事，因为今年 哦，今年嘅 2013年嘅一月先曝光嘅， 系 咁有系好多人 即系发现都系一月嘅事啊， 11月、12月发现，因为佢始终局限于几个人啊嘛，开始嗰时候，旧年11月 哦，即系而家你讲紧呢个烧煤唔系几十年前嘅人烧煤即系取暖，系讲紧今年年头 系。是去年年尾， 去年年尾去年年尾烧煤的时候发现这粒东 西，是今年年头才开始曝光， 是 在一个叫做 Russian Voice， 即是俄罗斯之声的电台曝光先的， 是 跟着他们就开始吸引到其他有兴趣的人就开始研究，所以其实现在那个金属研究报告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很新的这个料， 是 就不是说几十年前或者50-60年前發現的東西，因為之前我講的很多時候都很舊的， 是啊， 今次比較現代一點，最新的東西就是最新的東西在這裡說，通常都 嗯 OK OK， 是啦，所以就可以很 endeavor 或者可能到最後整件事被人找到一些瑕疵，可能是真的又可能是一些不是那麼準確的資料， 是 不定的， 是的， 因为始终要保持一个两面，我哋都有个态度去睇嘛。 系 嗱，但系我自己睇咁耐古文明嘅嘢咧， 因 为都好实，即系好实在啦，都不可推翻嘅发现咧。 系 其实都系讲一样嘢嘅，即系话我哋嘅人类进化咧，唔系单一次嘅，即系话唔会45亿年里边系最后嗰10000年先会有啲人喺度两只脚行路。咁应该唔系咁简单嘅。之前咧有两个可能性，一系就系话之前有其他人类，不过佢哋已经唔存在。可能根据印度嘅古经文，为古代个核子战争发生过，咁所有人死晒，咁嗰啲别话啦，即系再讲啦，嗰啲 case。咁嗰啲人死晒之后咧，咁重新有人再嚟过，再嚟多一次进化。嗱，进化我唔推翻佢先，都系由简单变复杂。不过嚟一次过冇晒嘅时候，又要由重新嚟过啫嘛。咁即系人类重新嚟过喺45亿年入边，冇理由系得而家我哋呢一刻坐喺度嘅。 系，同埋你又睇翻好多嗰啲古嘅，即系古代嘅一啲嘅故事或者记载，都系讲紧话以前其实都有好多好高科技嘅 嘢嘅 嘢噶嘛。 系啦， 即系唔系净系而家 先至出现过噶嘛。 只不过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嗱，你解释唔到就系因为你以前出现嗰啲就唔系金属嘅文明嚟噶嘛， 系好多都石头文明、 石头文明啊，或者再之前其他咁样噶嘛。咁你而家只不过系金属文明系我哋而家呢一代先出现噶嘛。 而家系我哋而家最近呢一千年，即系最近呢10000年 的文明主要是一个铁器时代的，其实我们很懂用铁的，因为地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铁的，我们很懂利用这件事，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就不 last 得久，即不长久的、 嗯、 其实我觉得以前的文明是叻啲嘅，因为你发觉现在能够剩下的建筑全部都是天然石建筑， 石 天然石的建筑不是你想 想水泥，不是 现在我们啊15,000尺买层楼啊，你住不住到100年啊？ 唔得， 肯定 廿年你一楼都要就嚟变危楼咁滞啦。 跟住你就要不断咁收拾， 系啦，一系就拆咗佢起个， 系啦，嗰、那个所以你买嗰个千几万嘅豪宅咧， 系嘥气嘅，其实系呃你嘅。 我觉得系一个骗局嚟嘅，呢个事实。咁跟 真正嘅豪宅就好似即系呢个 金字塔 castle 咁样， 系咯，好 castle 咁啦，或者 死埋啦，都仲未冧。 系啦，跟住你啲人仲要唔知点咩，嗰啲真系豪宅啦。咁即系金字塔咁啦，咁多年都屹立不倒，你点起即系点起都未知嘅。咁嗰啲咧，咁我觉得系更加先进。 嗯、 即当然之前都讲好多好多，或者好多人都知道有嗰啲古仔点样精确法嗰啲咯。咁而家我哋呢一代用嘅钢筋水泥咧，其实一啲都唔先进， 嗯、 因为唔襟用嘅， 系， 所以你要再买个咯。 系， 嗯， 呢个系市场学上嗰个需要嚟嘅。 冇错，我哋复杂咗喺呢啲谂埋呢啲无谓嘢嗰度咯。 系啊，即系包括你用紧嘅手机都系唔 last 得耐嘅， 系， 因为你要换机啊嘛。 冇错，嗱。即系咁样讲，如果除咗人类有好多字之外咧，咁其实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其实就真系有外来嘅嘢嚟个波帮你。嗱， 咁同佢呢个动物嗰个进化系咪有关系咧？即系佢唔系净系帮帮你咯， 留低咗啲嘢咯， 帮咗啲动物嘅所谓嘅突然突变嘅进化咯。 系嘅，如果咁样帮咧，就是、一个更加高科技嘅帮，因为你要改变佢，即系最基本嘅基因， 系 你先会有更加复杂嘅物。物种噶嘛， 系即系，但系肯定嗰个唔系话石头年代嘅人可以做到嘅， 唔得 基因突变啦，系啦，你起码你讲紧嗰个基因嘅手术话， 系啦， 或者嗰个技术，你讲紧一定系一啲好似而家我哋嘅科技。 如果我哋觉得有趣啲啊，如果我哋讲得开心嘅，好似你之前讲嘅嗰啲 Star Trial 咁，可能系真系一啲嘅 intercourse 嘅产生嘅遗物嚟嘅， 系 真系有啲可能系一啲交配啊。即外來嘅物種同埋本身現有嘅物種嘅交配，嗱，你話即係可能頭先你咪講嗰個example嘅，即係你話一條蚯蚓唔會同條魚有， 唔係即係一條蜥一條鹽蛇唔會無端端同條蜥蜴去交配噶嘛？ 係啦，咁但如果佢本身係爬蟲同爬蟲交配咧？ 唔係，但你兩種爬蟲個種都唔同噶。你明唔明白？ 即系我谂咧，近亲啲啊嘛。而家都话有啲外星人系 reptilians 嚟噶嘛。 系嘅。 系咪近亲啲啊？ 系嘅。 咁系咯。 你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可能就系攞紧呢啲 reptiles， 可能系一啲外来嘅嘢，可能就吓。 可能嘅，可能啊，吹嘅咋吓。 可能系一啲外来嘅嘢。 讲明系吹嘅。 就攞咗呢啲爬虫去做一啲基因改造嘅手术，或者 whatever 一啲嘅技术咁样，就变成咗一啲。会两脚行嘅爬虫类 系啦， 我哋叫就叫佢做 reptilians， 系 即系嗱呢个即系吹大咗啊！大家 即系呢个可能性仍然系存在嘅，即系你如果外来物种可以咁样搞到嘅时候咧、嗯，你有生物进化嘅时候咧，咁、 嗯、 其实你系 即系正常咧，即系如果我哋人类有个能力将一啲物种提高佢嘅智慧， 嗯， 我哋第一样试都系攞只马骝嚟试啦，我哋唔会攞条鱼嚟试噶嘛？ 唔会攞前几代嘅，即系攞近亲啲嘅嚟试。 系咯，即系你起码我要试都攞翻我哋自己嘅嘢试啦，系咪？ 近啲嘅嘢试咯。 唔系咯，我唔会无端端试咗条鱼识同我讲嘢噶嘛。 系， 咁即系佢哋可能都系嗰阵时，即系外星一啲可能系、 嗯， 我都系噏嘅啫，都系一啲外星嘅人嘅物种 系 嚟到，可能佢哋本身都系同 reptiles 系有关嘅， 系 就攞咗一啲 reptiles 嚟到做一啲化验。或者一啲实验，令到佢哋变成有智慧、好高智慧嘅， 系啦 嘅爬虫类， 有呢个可能性，我哋唔可以抹杀嘅。 咦？咁即系呢粒咁嘅齿轮系咪有可能系由外星人留低嘅咧？ 嗱，如果佢系外星人留低，就真系似系两栖类同爬虫类中间嗰段时间产生嘅。 咁即系要等，其实要睇住呢个报告。如果佢化验呢嚿金属 系 解释唔到，或者系地球冇嘅，或者咁， 因为 嗰个排率。 因为自然存在的金属咧个比例咧唔会系好 pure， 即系唔好纯嘅。咁、 嗯、 佢有统计学上面有啲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嘅嘢系会咁样嘅。咁、 嗯、 但如果佢偏向一边系好多 其他的成分很少，那些通常都是人為的， 嗯， 或者有智慧物種的生成物來的。 是，嗯，是。咦，咁即系呢个要等嘅啫，咁都当然啦。如果佢发现咗出嚟系 unknown 嘅 materials 嘅时候咧， 仲好讲啦咁样。 咁佢都唔会公布啦，系咪先？即系如果科学界更加唔会公布呢啲咁嘅资料啦。 系嘅，所以我哋唯有等咯， 唯有等咯，睇下有冇啲人出嚟爆料咯。好，咁啊，唔该晒阿 Chris 啦。不过咧，阿 Chris 继续都要留喺度嘅。点解咧？因为咧，应承咗大家，咁其实我过去呢两个月咧，都喺度忙到七彩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喺度准备紧一样嘢。嗱，一样嘢我可以形容俾大家听咧，都系我都系嗰句咧，即系惊天地泣鬼神嘅嘢咧，因为从来系冇人试过去做呢样嘢嘅。 嗯， 咁咧系啦，而家呢度咧就要公布俾大家知嘅。大家睇片。 Yeah, those crates are called Jennys. There are six of those. They work for Area 51. This one. Stopped there and they stood there looking at me. Did you either confirm nor deny the sighting? Down in Ethan. No, and that thing is moving. Why is that moving? 是不是真的咁激先？除非嗱，我第一次睇，我真系同大家一起睇嘅。 有几多人而家睇完系喺屋企嗰度咋咋跳啊？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咁样。有几多人喺度？ 唔系 爆粗先。 我个人咧，即、就、系、是、我自己做爆，唔系点即系兴奋得滞啊！爆啊！唔系我就。会顾虑多啲嘅，即系我唔系即系心口挂个勇字嘅，系啦，我睇到咧好多嘢，好丰富，系咪真系你讲得出？我哋都有机会参与先。 嗱，即系到而家大家即系睇咗条片，即系嗱，当然嘅，如果你而家听声音版咧，其实咧你净系听到啲声音，跟住听到一堆人喺度讲嘢咧。是完全不知道我哋做咩咁兴奋，点解佢而家你肾上腺素急升，是完全不知道的。OK， 咁你就一定冇办法啦，你一定要睇翻个视频版，你先知道咩事嘅。OK， 系嘅，我哋系真系喺个画面上高，大家睇到会去嘅地方咧，冇错，我哋系会去晒呢啲地方。嗱，首先你容许我解释少少先吓，呢个咧其实系我一个嘅梦想嚟嘅。 OK OK， 嗱，而家件事咧就系话 ，OK， 你就只系睇到条片啦，要去有啲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啦，例如有啲即系大家即系 UFO 界嘅即系朝圣地啦， 系 啊，甚至有啲系 New Age 界嘅人嘅朝圣地，譬如讲嗰个 Sedona 嗰啲， 冇错。 我逐样讲啦吓，逐样讲，因为其实时间尽量讲晒。嗱，我哋系有机会，我哋系唔系有机会，系一定我哋会入去，唔系入去啊，我哋系会去 Area 51呢个位置。OK，Area 51呢个位置附近系有一个城市，一个小镇啦，我哋叫 Rachel 啦，咁入边系有啲博物馆啦，咁即系其实我讲俾有啲朋友知噶啦，已经，当我讲俾你听，喂，我哋想去 Area 51，咁嗰啲人已经话，我要去，我要去，去，好、okay. 想去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咧，成个咁样嘅计划咧，呢、這个 Area 51咧系最轻强嘅嘢嚟噶啦，已经。即系最冇嘢睇，因为美国嘅秘密政府已经知道 Area 51扬咗啦，所以已经将啲嘢撤走晒噶啦，即系入边冇嘢睇啊！大家亦都 even 连秘密军机嘅是非都睇唔到噶啦，因为已经冇嘢睇噶啦，已经。所以咧，呢个 Area 51咧已经系最轻强嘅一样嘢， 即系头盘嚟嘅啫。 呢个系小吃 ，OK， 唔系 even 连头盘都唔系 ，OK， 系啦，系头盘之前我嚟喂下大家吊下你引嘅嗰啲。香即系菠萝吉肠嗰啲啊 ，OK， 廿蚊碟嗰啲 系啦系啦，嗰啲嚟嘅。跟住落嚟，其实你会睇到我哋去嘅地方边，我哋直头系会去凤凰城啦。 系 凤凰城，即系 UFO 界，大家都知道凤凰城系即系出现过一只，即系喺1997年啦，系、其实系1995、1997之后到最近到今年都仲有噶吓，即系一个巨型嘅一个 formation 嘅光啦吓、我哋叫凤凰城，即系 Phoenix Lights 啦。咁是过接近差不多讲是过万个凤凰城居民是见到整个凤凰城是有 10% 的即是超过 10% 的人呢是说是见过是见到这个咁嘅光体，这个巨型的光体讲是排了4、5架747的横道啊。咁我哋直头是会去到，甚至我哋会去接触当时凤凰城其中一个最深入研究的其中一个专家，咁佢是一个女医生嚟嘅。即系一个女医生，就系正话睇到相片，就系叫 Dr. Lynn Kitai。咁我哋直头系会访问佢， 安排咗 嘅 呢个系 安排咗嘅，佢系会嚟系直接对话 ，OK， 系会亲自同佢握到手嘅，吓系握到手嘅。嗱，另外呢个即系其中一样嘢啦。咁先前上一季、上两季，大家都可能听 MJ 十三都听过我讲呢个叫 Skinwalker Range 啦，即系嗰个皮行者嘅牧场咧。咁其实今季我哋都会讲呢个叫 Bradshaw Range 嘅地方，其实系同 Skinwalker Range 系差唔多翻版嘅地方嚟。 系，再嚟一次。 一个地方可以系有 UFO 事件啦，有一啲时光隧道嘅事件啦，啲神秘嘅光体啦、灵体啦、怪物啦，即系乜嘢嘢，你就 even 仲要有大脚怪添啊 ！Skinwalker Range 好似 即系包罗万有一个动物园。 包罗万有嘅古灵精怪嘅嘢都喺呢个叫 Bradshaw Range 嘅地方出现，而且佢唔同 Skinwalker Range 唔同，佢除咗喺个牧场里边之外咧，喺呢个范围都有呢啲嘢出现噶，系啦，咁我哋 嗰个位我哋 入唔到 Bradshaw Range， 因为亦都系由政府接管咗噶啦，已经 OK， 即系无端端接管咗嘅，即系有嘢啦， 即系有嘢啦， 先你无端端唔会接管咗噶嘛。政府是接管了这个地方的，但是我们只可以去到最接近 Bradshaw Range 的地方，同埋我们在这个叫 Bradshaw 的地方附近，其实周围都有这些这样的记录的，有这些这样的目击事件。 即是不是只是接管了的地方，出面的地方都 有 这样的记录。 是啦， 好兴奋，爆咪的歌都。 兴奋到爆咪。是啦，周围都有这些地方的。其实我哋而家系尝试紧同美国政府攞 permit， 睇下入唔入到去 Bradshaw Ranch 入边。嗱，当然未必一定得嘅，因为最近系有电视台入咗去嘅，系攞到 permit 嘅。政府嘅口径好简单嘅啫，就系与其我俾你静鸡鸡排入嚟，跟住唔知拍到啲乜嘢， 不如我睇住你拍， 不如我睇住你去， 系 见到你越接近一啲危险嘅地方，或者接近一啲要封锁嘅地方咧， 唔系危险，系佢唔想俾你行埋去啫。 系啦，即系佢就话俾你听危险咯。咁咧佢就可能会 stop 你。咁所以我哋有机会嘅啫。呢一刻我只可以讲俾你听，有机会入到去 Bradshaw Range，但系入唔到去咧，喺 Bradshaw 嘅地方咧都有呢啲嘢睇嘅。 OK。 OK， 嚟緊有一即係上次呢，有一次我同阿 Neil 上去呢、這个 呢个 Big Boys Club 嘅时候，咁啊影到有啲系人形嘅外星人喺个沙漠入边嘅。 系 咁呢个地方咧系一个叫 Sedona 嘅地方嚟嘅。咁我哋系会去呢个 Sedona 嘅地方， 系 包括上次佢见到人形外星人 个位， 嗰个位我哋会去翻嗰个位。 系 我成日同阿 Neil 讲 ，What if 我哋去到见到同一个人企咗喺同一个地方， 再影相， 再系同样系呢个人企喺度，咁会点咧？咁佢直头讲完之后，佢打咗落个冷震嘅。佢话唔会嘅咁样。嗱， 好难讲， 好难讲嘅。第一样嘢咧，呢个咧系一个山，即系嗱，根据即系迟啲我哋会有一集会讲翻呢件事。 系， 根据阿 Neil 讲咧，喺一个鸟无人烟嘅沙漠入边，冇街灯冇城，真系黑到乜嘢都睇唔到。 系， 户外仲要系好冻。 嗯， 你系见到有个人无端企咗，嗱，嗰个人企咗就周围冇车噶。 嗯、 但系呢个人系讲得翻晒当时带阿 Neil 去现场嗰个女人嘅出生地，亦都讲得到佢系由佢话佢自己系由南非嚟，但系佢完全冇南非口音。阿 Neil 系南非人， 系 你明唔明白嗰件事嗰、那个嗰、那个灵异点就系佢突然间你当我同你，去到一个沙漠嘅中间，突然间见到有个人企喺度，跟住同佢倾开偈，佢话：啊，我系由香港嚟嘅，但系佢讲英文嘅，我系由香港嚟嘅，而且我系做地质嘅。 嗯， 咁你谂下件事几灵异，即系佢系去到已经 sense 到呢个人其实知道佢哋嘅资料，即系讲啲嘢出嚟去捻化佢哋。 系 ，OK， 我哋会去翻呢个地方，我哋会去翻呢啲山窿去睇。嗱，呢个只不过系好轻小嘅嘢嚟嘅，包括我哋就系睇个宣传，即系嗰个片，我哋会去一啲原住民啦，即系一啲红，一啲叫做印第安人啦，吓即系佢哋叫做即系 Indians 啦 ，Red Indians 啦，我哋会去佢哋睇佢哋啲一啲嘅仪式啦， 系， 同埋佢哋咧系我哋会同埋佢哋一齐坐喺度系观天嘅， 嗯， 嗱，外国嘅资料讲过，点解印第安人见到 UFO 嘅机会比我哋而家都市人多咧？除咗佢哋冇手机之外咧。我哋就系睇住手机嘅啫嘛，佢哋咧夜晚系好大段时间系望住个天嘅，我哋系会同佢哋一齐观天嘅， 因为我哋学习下去到就唔好净系望住个地， 系啦， 望住部手机， 冇错， 我哋一齐望翻个天， 系啦，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个亦都系其中一样会做嘅嘢啦，我哋会去到一个地方，我哋会揾一位叫 Kim Casper 嘅专家啦，一个摄影专家啦，亦都系一个俾外星人路过一个嘅其中一位。人啊，即系一个接触者啦。 当事人 一个接触者，而我哋会利用佢嘅技术，用一啲最一啲第三代嘅军事夜视望远镜去望个天嘅。即系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咧，成日都会见到睇个天，跟住用啲 laser 照上去，见到有啲非不明飞行物体上高飞咧，其实佢哋用紧呢个第三代嘅军用夜视镜 ，which is 系唔可以出口嘅， 嗯， 净系喺美国可以有嘅啫。咁、我哋系去到系会用佢哋呢啲器材去观天嘅， 已经安排咗啦， 安排好晒啦，安排好晒噶啦，已经。我哋仲有咧就系呢样嘢要讲噶啦，如果有睇 Big Boys Club 就听过。有一个好出名嘅个案叫 Fire in the Sky，即系天火啦，就系讲紧呢个伐木工人咧，即系 UFO 界实识噶啦，一个伐木工人喺成班人面前系俾嘅外星人整晕咗，即系俾飞碟整晕咗，然之后老拐咗嘅，七日之后无端端喺个公路度出现翻嘅，拍咗戏出嚟噶啦，我哋系会去接触呢位叫做 Travis Welton 嘅人， 系 约咗噶啦。是会亲自出来接见，而且是会亲自带我们去他被老拐的现场。 哦、 那个位置他站那个位置他会带我们去那个森林里面。 嗯。 那还有呢我们会做 CE5。大家等了好久要做的 CE5, 我们会做 CE5。 嗯。 我们会在即是找个即是找个地方大佬在香港哪里你在你喺铜锣湾嗰度做咩？系咪？我哋都系 等人嗰位嘅门口。 系啦，你唔会喺嗰度做，我哋会喺美国，会喺 Sedona 呢个地方咧，即系一个好 spiritual 嘅地方咧，去做 CE5 嘅。 OK， 我哋会去仲有其实好多嘢，我哋就去嗰个 Branson Ranch 咧，成个 Branson Ranch 嘅研究者 Tom Dongle 一个好出名嘅研究者，佢系直头系成日入去，亦都接触过嗰啲古灵精怪嘢咧，亦都亲自会出嚟同我哋接见，同我哋去倾偈，同我哋分享佢嘅资料。 咁好多人咯、 系，其实唔系好多人嘅，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系啊，系好多专家，你起码三个专家，另外有一个系真系被一个叫 abductees 即系被外星人老拐咗嘅地球人， 系 伐木工人全世界都识噶啦，咁佢亲自出嚟 見我哋嗱，你聽到呢度 Area 51係咪好好輕騎嘅先？ 咁係嗰廿蚊都要俾嘅，但係 係啦，係啦。 但個問題幾時先？ 嗱，其實個時間 你咪講十年後或者五年後？ 唔係，個時間係講緊今年嘅十月中。嗱、哦，如果成事的話，係今年嘅十月中，得幾個月㗎？ 得幾個月啫喎？ 係啊，係得幾個月㗎。所以點解我一路都話大家喂好趕啊？啲時間好忙，就係、是、其實我哋籌備緊呢樣。 哦，即係砌到嗰啲所有專家，即係個就到嘅時間， 就到曬時間係得呢個十月中或者十月尾呢個時間嘅啫。 係 係啊，係呢段咁嘅時間嘅啫。嗱，我哋成個旅程，因為我哋唔係一個旅行團嚟嘅，係、 嗯、 一個好 pack 嘅時間，所以我哋係得六日嘅啫。 都头尾六日 系啦，六日之后嗰啲嘉宾有啲唔得闲噶啦， 系 有啲去嚟唔到噶啦，有啲见唔到噶啦。嗱、 ，OK， 我想讲一样嘢咧，系 好急、啊， 好急，不特止，其实系从来未试过有一个咁接近嘅咁 tight 嘅旅程去做晒呢啲嘢嘅， 会唔会辛苦先？但开心我知道。 嗱，我可以话俾你听，系一个 adventure， 系 一个冒险，一个冒险嚟 嘅， 历险嚟嘅。嗱。我要讲一样嘢咧，系贵嘅，系贵嘅，但系 计晒啲 budget 未先？哇，你搞好多嘢，仲去咁多嘅地方。 其实系计晒啲 budget 嘅。嗱，点解系要呢个钱咧？嗱，其实大家你睇到咧，就系宣传片嗰度写住咧，系17个人。 系 OK， 因为其实成件事系我啦、阿 Neil 啦，同埋 Neil 个仔啦，我哋几个度出嚟要做呢一样咁嘅嘅呢个梦想啊，系啊 ，OK， 因为佢亦都用咗好多 exopolitics 里边嘅 network 先至可以联络到呢啲人啊， 系明嘅， 系即系佢唔系求求其其你有几个人嚟咁我去接见你，佢哋要特登由第二个地方可能去搭飞机，即系嗱 Felix 嗰个唔使啦，即系 Linkita 佢喺 Felix 嗰度就唔需要啦，但系其他有啲系要喺第二个地方特登搭内陆机嚟到 meet 你哋呢班人， 系 meet 完同你哋可能倾完啊，带你哋去现场睇完啲嘢之后咧，其实佢就走噶 ，OK。 所以变咗，或者佢哋可能住一晚就走啊，咁样。 即系话咧，成件事就系阿 Neil 仔啦，加埋你， 我系啦， 就会主持呢、這 个。嗱，其实我唔可以讲我主持嘅。OK， 我只可以讲咧，系呢个系我嘅 plan 系我一个 dream 嚟嘅，即系想做晒呢啲嘢。当然，你去 Area 51成日都去到嘅，其实好容易去到嘅、嗯。你有时间，你又唔怕闷，你就去到噶啦、嗯。但系咧，要做晒呢度咁多嘢，包括做埋 CE5 咧，所有嘢夹夹埋埋咧，其实我哋三个人嘅能力咧系去唔到嘅，因为会系一个天文数字嘅价钱嚟嘅。嗯，所以我哋要做到呢样嘢咧，我哋要揾到另外17个人，同我哋去 share 一啲嘅 course，OK，同埋我哋一齐要有17个人，我哋先，最简单 CE5， 你三个人三打麻雀都唔得啦，你明唔明？ 三只脚嘅都 三个人坐大啲都唔好玩啦。咁所以我哋一定系要有咁大班人 okay, 做一个 CE5， 明白。 咁去 call 一啲嘅，譬如 UFO 啊咁样嘅嘢。 喂，但系我哋想。因为得翻好少时间，即系就算我要谂啊，都得翻好少时间啦。咁系头先打咗个网址出嚟噶嘛？ 系， 即系喺社交网络嗰度有个网址。 系啦， 我咪去翻嗰度会知道更加多详情。 知道晒个 detail 啦，我要解释一样嘢，钱系贵嘅， 系 贵嘅，因为我哋冇办法，我哋自己都要， 即系到最后实数都会喺嗰度公布。 系啦，都喺呢度公布，因为到而家呢一刻。其实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咧，个实数仲喺度计算紧出嚟嘅，仲争少少。我想俾个 confirm 啲嘅数字俾大家睇。另外就系话人数一定噶啦，我哋一定要够17个人。我哋咧就如果有17个人报名咧，其实咧就我哋已经可以肯定到去成行噶啦。 好嗱，但系个问题系，通常嗱，虽然唔系旅行团啦，一齐去旅行啫，但我知道你个计嗰个 budget 系本身系包晒 酒店。 哦、 包晒机票， 即系计咗大家住嘅地方， 包晒食系啦， 即系食住行都包 包晒噶啦，喺晒呢度噶啦。咁当然入边 晒嗰啲落去嘅， 系啦。当然另外有啲湿碎嘅嘢，例如譬如有啲空余嘅时间，如果你又唔攰嘅，又冇时差嘅问题， 仲有空余时间 有嘅。 OK， 第二日系有少少空余时间，你当然你要去搭直升机，咁嗰啲系另外 extra 噶啦，即系另外 cost 嘅。但系里边呢啲嘢已经全部包晒入边嘅呢个数。 头先嗰啲嘅宣传片入边嘅内容系 包晒。 即係計曬嗰啲成本啦， 包曬 都睇得到，明白有啲可能有啲成本喺度嘅。 係啦，係有好多成本喺度。咁呢度係包曬㗎啦。 嗱，咁我又問啦， 嗯， 會唔會有強迫購物先？ 冇 嘅，因為唔係旅行團。 因為唔係旅行團嚟，其實我而家係要揾17個 partner， 係 17個人同我一齊去。 嗱，我一定会去啦，阿 Neil 一定会去啦，阿 Neil 个仔一定会去啦。其实我要揾17个人同我一起去经历呢一个旅程啊。呢十七个嗱，呢十七个人去到 ，sorry， 唔系一个旅行团嚟嘅，你唔系去到翘住手，跟住卓飞就话嗱，我哋而家嚟到呢度咧就系边嘢啦，唔系我唔系一个旅行团嚟嘅， 咁即系冇导游费啦， 冇导游费 ，OK， 即系 冇小费， 系啦，我就 冇强迫购物， 冇呢啲嘢， 当然你自己一定会购物噶啦， 自己强迫自己嗰啲 系啦，嗰啲唔计，嗱，唔系旅行团，我讲多次，唔系旅行团 ，OK， 呢个系我要揾十七个人同我一齐去经历呢件事，嗱。成唔成行我到而家呢刻我唔知嘅。我唔肯定嘅，因为你讲真的，如果你得四个人肯去 得嘅， 係搞唔掂嘅，係去唔到嘅，即係个 course 係 cover 唔到嘅。但係如果有十七个人呢，咁係一定可以 cover 到嘅。当然大家要自己去搞掂个 visa 啦，你始终讲係去美国係咪先， 即係真正都 你要自己要自己去处理呢样嘢嘅。咁但係十七个人，我哋而家我係大胆地作出一个呼吁，就係如果有十七个朋友係觉得呢个係一生难得一次嘅机会去做呢样嘢， 几时报名？ 尽早报名。 喺边度报名？ 喺 Facebook。 嗱，正话嗰个片最尾呢係有一个网址嘅，其实去翻佢系一个 Facebook 嘅网址，一个 group 嚟嘅。咁、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咧，即都系 open， 因为未 open， 因为我仲写紧啲嘢啦。但系去到出街嗰一日咧，嗰、那个时间咧，呢个 group 系 open 咗噶啦，大家系入去系睇、到呢个 group 咧，系可以喺入边咧系报名嘅。 OK， 你可以报名。嗱，当然如果好夸张，有六十几人报名咁样咧，咁、我哋就要筛选过一啲人，可能会筛选过啲人啦，去揀返呢十七个人出嚟，因为我哋冇办法啦、我哋唔可以带到， 都系十七个， 我哋唔可以带到六十几人去啊， 明白？ 因为我哋做唔到咁样个嘢，我哋只系得十七个位，十七个人去同我哋一齐经历呢样嘢，计埋我同阿 Neil 同埋阿 Jack 三个咧，就啱啱好二十个人，咁就会去经历呢一个咁样嘅旅程嘅，十月中。OK， 咁其实我知道呢，我知道呢，其实已经，因为我之前都有啲同啲朋友傾过问过，咁其实呢我知道已经係有差唔多六至七个人呢係报想报名嘅。 你唔问我嘅。 咁你 点解而家先嚟俾条片我睇嘅？咁奇怪嘅你。 我要攞你嘅。从我要攞你嘅真实反应。 冇提过啊，攞命啊， 你去咪呀？ 我要考虑。 你要考虑 系 系啦， 唔系我唔系考虑咩，我要考虑即系嗰个 时间， 即系好，因为其实都算长嘅，你六日 六日系嘅， 六日咁即系要喺工作上面，我喺工作上面 系啦，咁嗱，咁即系啲人都话，哇呢个价钱咁样，咁系咪即系我都略围到个数字出嚟同我哋讲过，咁如果大家觉得即系用万零蚊两万蚊，即系俾到万零两万蚊去买一个梦想咧，是抵不抵呢？即是这个是很个人的看法咯。 不是，那你如果刚才你讲即是专业片里面讲的内容呢，其实是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 是。 即是很明显的，这个已经知道了。 是的。那么再一样，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样一定要讲的，就是我们会做 CE5。 是。 那么有很多人第一件事听完之后说，喂，那是不是会见到 UFO 先？那他们问了，每一个人都问我的。 是。 除了你未问，每一个人都问我会见 UFO 嘅。嗱，我当时我只可以话俾你听，阿 Neil 系点样答？阿 Neil 话系差，嗱，佢讲噶吓，记住系佢讲噶，佢话系100%，佢话系100%会见到 UFO。佢讲嘅，我话你肯定？佢话我话系100%，即系佢呢句嘢佢讲嘅，我话。我话 what if 冇咧？佢冇 what if， 一定有 咁肯定。 佢肯定，佢话你担心搵唔搵到十七个人好过啦。我搵十七个人难过见到 UFO。佢话肯定系一定有，总之一去系一定会有 UFO。 即系 Neil 就已经 一定见到啊！ 佢安排或者系筹划呢一件事嗰阵时候，已经系。 佢讲咗 咁样讲噶。 我话喂，点样叫见到先？你见到有粒光类似咁样？佢话唔会。咁我有几近啦，唔会停咗落嚟。佢话唔知，不过未必嗱。多数佢讲嘅情况就嗱，我佢好老实咁讲嘅，多数唔会停咗喺你面前俾你睇嘅。呢个机会系好微嘅，但系你系一定会见到 UFO。佢话，佢先前都系嘅，就算佢有好多朋友唔相信都好啦，去完或者经过佢，即系经过佢要见到嘅 UFO 咧，系会令到佢成个人改观嘅。 咁佢话呢一个旅程咧，系会令到好多人咧系改变咗佢哋嘅生命嘅。佢咁讲噶啦，嗱佢咁讲噶咋，即系唔系我讲嘅。 谂起一啲灵性提升之类 嘅，佢唔系讲灵性提升嗰啲嘢噶。 Okay. 其实仲有啲嘢未，有啲嘢要讲系，应该系未讲到有啲位置咧，有好多嘢要做咧。譬如我哋去嗰啲旅程嗰啲范围啊，我哋仲有一个地方咧，系一个酒店。 系 嗱，呢个酒店咧系我哋而家仲计紧个 cost 嘅，因为呢间酒店咧系相传地下咧系有个即系地底嘅秘密基地，系有外星人咧下低噶吓，呢个基地啊系有外星人咧下低，同埋人类一齐工作嘅一个基地，类似先前讲个 fusion ladder 嗰啲咁样嘅地底基地啊，而呢个基地上高咧，因为要掩饰呢个基地咧，上高系起咗间酒店。我哋系会去呢间酒店，嗱呢间酒店咧系贵到离晒谱嘅，讲紧系$4,000嘅， 哇， 系好贵嘅，但系所以冇人入去住嘅，但系佢哋就系要掩饰呢件事，所以就要摆间酒店喺度。嗱，我哋而家系计紧条数，系计紧条数咧，系可能系会入去住呢间酒店。 哦， 系啦。 即系啲灵异节目去专登拣一啲灵异酒店住， 唔系灵异节目咁简单啊， 你。UFO 揀緊真係 UFO 嘅酒店，我真係第一次聽。 係啦，嗱，所以值唔值咧？呢個數嗱，我到而家都唔可以講十俾你聽幾錢，因為大家要去個網站度睇。 貴嘅 係貴嘅，我講到一定係貴嘅。 覺得貴嘅數字啦， 一般人會覺得貴，但係其實係認真嚟講咧， 不過你睇個內容就真係差唔多。 我當時同佢傾完之後，佢話會唔會貴？我話如果我係一個真正嘅 UFO 迷咧。我是会打劫银行都去的。 哎不要乱。 咁当然不是叫大家去打劫银行啦，亦都不需要做呢样嘢㗎 ,ok,ok, okay? Okay, 好啦咁爆爆先。 之后是啦好爆，但个问题是之后会有更加详细的安排，因为去到呢位我就要搵时间请假㗎啦嘛。 是的。 咁亦都要即係你要亦都可能你而家未实到有几多人，但係可能你要安排啲有冇意向啊，筹划或公布返俾人听，我咪即係实个价。 会嘅，其实如果大家未肯定去唔去呢，其实去咗呢个 Facebook 嘅 group 里面呢，你 like 咗就得㗎啦。OK? 你 like 咗呢个 group 之后呢，其实我哋会不断 update 嘅，包括我哋会不久嘅将来呢，其实会成个旅程嘅日数，边一日去边度，去边度做啲咩，我哋都会喺嗰度公布晒。 OK，OK， 所有资料系极高透明度，俾大家知道晒。即系冇啊！其实我要揾一班人去，咁你梗要俾啲资料人嚟睇嘅，呢个系紧要嘅。咁就一嚿人咧，我哋即系当然，我哋去到有一个时间截咗个 deadline 咧，我哋就要拣人去啦。即系我哋如果太多人，我哋。舉個例60多人，咁我哋冇可能做到呢樣嘢。 明白， 係啦。咁希望由今年開始咧，每年都會做一次咁樣嘅大 event。 Okay. 下年去邊我唔知道，不過未一定唔會再去翻呢啲地方噶啦。 Okay. 即係如果今次成行到咧，下次就唔會再去呢啲地方啦、 嗯， 就去第二個地方啊，去其他地方去揾。 即係可能一次機會嘅啫。 我覺得是一次機會咯，我都不 expect 會去多次啊。 因為安排咁多人都 係好大鑊嘅呢個安排係嘛？ 但呢個係我想問啦，如果呢一集即係聽完節目之後嘅呢一集，嗰條 link 會唔會擺翻喺我哋個集下面，大家 click 入去就去到嗰、那個 會嘅，我會擺翻喺嗰條 link， 即係會擺翻喺呢個節目嘅嗰個 description 下低 ，click 呢條 link 係去到噶啦， okay. 去到呢個噶啦。另外呢就係、是、呢件事下即係到而家我都唔知道成唔成行啦，係咪咁，但如果呢件事成行到呢，应该都会係一个几轰动嘅一次嘅旅程啦，一个咁嘅 adventure 啦。 咁即係一定会录像啦。 会嘅，我哋一定要录低佢，因为可能。 咁即係大家参与者嗰时候都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啦。 係啦，即係当然你話喂我唔出得去见得人嘅咁样。 咁但实见得我唔想俾你录啫。 係啦。 会唔见得人呢 系啦，系啦，即系有咁嘅可能啦。咁但系我哋尽量会安排嘅，但系 会迁就嘅， 会迁就，同埋亦都有机会系会系我哋拍咗呢个纪录片，系一个纪录片嚟，其实应该系一个 documentary 系啦。 咁所以大家有个心理准备，知道啊，可能会被会有摄影师随团啊咁样。 OK， 明白 系嘛？好，咁就咁啦。不过要讲多一样嘢，呢一件咁嘅資料咧，其實我哋而家做咗，希望大家有興趣嘅就即刻報名啦。咁嚟緊咧，我哋都會將翻呢一個旅程裏面其中一啲嘅會去重要嘅資料咧，都會變成一集 MJ 十三同大家分享。 嗯， 咁等大家知道哇，我哋去嘅地方係有咁幾咁勁 爆啊！ 饱，我都觉得好饱。我话俾你听，我已经几晚瞓唔到觉。跟住其实阿 Jack 啊、Neil 嗰啲做咗好多联络嘅工作啊，咁样。 你好嘢，我去到而家先攞条片出嚟俾我睇啊。 系嘅，我忍得好辛苦啊。 OK， 好，今个礼拜第一集呢个 Season 六啊，第一集 MJ 十三，希望大家中意啊，亦都中意呢一个咁样嘅视像安排。我哋下个星期，下个星期一啊，七月十五啊，系吧？ 系， 系。MJ 十三继续同大家见面，系咁，拜拜， 拜拜。